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洋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更加正嘅呢个星期二早晨，我系小张张。 今日只有第一个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七度咋？唔该你着多件衫，我系小蕊蕊。 冷得我腾腾震啊！但系我讲嘅唔系天气嘅冻，系人情冷暖嗰个冻啊！我系小弱弱啊！ 外面好冻，我内心好温暖。 知唔知点解？你将你啲冻过晒俾我。 系咪暖管强？ 即系我暖都暖得 唔错， 有几暖，又真系几暖喎！ 系喎系喎， 我除你件衫啊， 好爆啊佢嘅衫！ 好啦，听住三小时风骚快活人，大家一定系暖粒粒啊！冷漠你的心，如火无艳阳。暂时系七度啊，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天气严寒，初时气温都系徘徊呢个度数啊，密云有雨，高地可能结冰。系 baby， 我今朝本来谂住播呢只，惊越播越毒，唔好啦，我哋即系火舞艳阳啦。天气仍然寒冷，本周期早晚都是天气清凉。星期二的节目今天一样会有我们的西班牙牙学语，还有稍后我们今天的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心烧烫，谁令我思绪在摇晃，默默流汗，是你目光。Bring that beat back. I need your love， 逃离冷感的风霜。I need your kiss， 重燃我心的方向。与你扑向暖暖火浪，那天际上。 早张扬咗咧，大家有晒心理准备啦。我唔知道在座嘅系咪都会觉得啊，其实都冇乜所谓啊，都已经系差唔多啦，又唔会话哇好冻啊，好冻啊咁样系嘛。今朝早上起身会唔会特别觉得系唔想起啊，或者系啲水好冻啊？ 冇，冇 系嘛？ 有，未有。 因为一起身嘅时候已经觉得，我都未即系仲喺个被窦入边啊，已经觉得哇，好似今日真系冻咗，即刻揭开张被，哇好冻啊！即刻冲入厕所度冲凉。 你有冇开暖炉啊？ 冇。 因為我媽話使唔使幫我加張電煎爐，我話唔使啦，即係因為我唔知點解近排咧，好似我唔知食咗啲嘢定係咩咧，個人冇以前咁怕凍喎。 食咗 即係我媽煲啲湯俾我飲啊，食咗啲嘢，屋近好暖， 咁犀利 就冇咁怕凍。 食咗啲咩？ 即係平時如果咁啊七度，我個鼻應該嚟。 係 喎， 呢排冇啊， 咪好咯。 Touch wood，touch wood，touch wood，touch wood。 係啊，好事好事。 可以分享一樣嘢啊，因為而家咧，譬如搭車啊，等地鐵啊，我一得閒咧。我真係唔理人點望住我，我就做 squat 同埋 jump， 即係我成日同阿麗兒前面一齊咧嘛，每次見面都要跳下跳下嗰 陣，係冇錯。 咁啊曬住太陽跳，總之一有太陽一得閒就跳，或者等車又跳，覺得個人好似啲血氣好咗嘅。 好，太好啦！咁於是咧就今日你嘅任務可以執行得更加流暢啦。係 啦， 今日想堅持住一個大任務啊！ 雖然今日凍啦，咁但係咧我哋有一個節目咧近排都會出街嘅，就係一個手語節目，叫做《原來睇得見》。咁咧為咗配合呢個節目嘅宣傳咧，咁啊港台都準備咗一個宣傳嘅流動車咧。咁今日晏晝同埋聽日晏晝同樣時間咧三點至四點咧喺香港文化中心咧就會同大家見面。咁我咧同另外一位主持阿莎莎咧都會一齊同大家見面嘅。咁我會做啲咩咧？會教大家打一啲賀年祝福嘅 手 語嘅手語，即係譬如恭喜發財點講啊，龍馬精神點講？譬如我做個例子就係呢個龍馬 係。 精神 系 咁样，咁就教啲手语，同埋咧都有一个好特别嘅纪念品嘅，就系一个电话嘅 charger， 电话 charger 送俾大家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系嚟捧场支持咧，记住着多件衫。 讲一次嘅地点同时间， 好啊，装喺边度？ 三点至四点喺香港文化中心个长楼梯对出嘅海旁，仲有挥春的噶。 好嘅，即系今日同听日， 今日同听日 两日都有， 两日都有， 系啦，咁 两日你都会去嘅， 我两日都会去嘅。 莎莎咧？ 应佢今日会嚟啦，啲我唔知啊，应该都系会嘅。 Okay, 你哋会唔会着情即系类似情侣装？ 系咯， 又唔会，我哋就着翻节目入边嘅衣着。 哦， 咁佢就係一個叫做 AI 嘅人啦，即係機械人， 一個虛擬嘅， 所以就會整一套虛擬嘅衣服俾佢。 哇！ 你都可以虛擬噶， 我唔得，我係代表地球人嘅，所以我要著翻。 佢代表地球嘅，係啊 ，OK， 係佢要著衫嘅。 原來你係地球人嚟㗎，點解睇咗海報你樣咁唔似地球人？ 係啊，因為就可能近得啊 AI 沙沙多，所以我個樣都變咗少少 AI。 你咁樣講，我真係冇辦法講，因為我覺得你好教。 係啊，因為唔係真係 打咗好多嘢落去面嗰度 咁點解有少少似卡通人物喎？佢係啊，因為配合個機械人嘅。 哦，原來係咁嘅，我終於明啦，係啊，好靚啊！ 你又唔明，你 text 我嘛？ 我唔會， 雖然我冇藍剔，但係我都會盡快睇到會答你噶嘛。 好心你唔好咁小氣啦！ 好心你唔好咁小氣啊！ 一人少句啦， 陣間揾表哥嚟主持公道啊！表哥你聽住啊！ 風騷快活人係正能量，開心， 好 開心啊！ 佢仲攞翻上個禮拜嗰啲嘢嚟講喎。 咁 咪咯，你男人嚟， 抹咗佢，抹咗佢，算， 我走， 今日大風，我哋吹走佢，好唔好？系啦，因為強烈季候風信號係現正生效嘅， 冇錯啦。喂，其實今日咧凍咗啦，但係咧，其實咧每一樣嘢咧都係可以開心嘅角度去睇嘅。我想問大家，每日可唔可以講一個咧你喜愛呢個咁凍嘅天氣嘅原因咧？我睇咧篇文章咧，佢話有好多咧冬天其實咧係好可愛嘅，即係夏天冇嘅好嘅事情或者好的第一。可以打喺边度啦？其实你夏天都可以嘅，不过可能 都呢个系 冬天你会有 feel 嘅 情侣，系啊情侣，尤其是啲衫咧， 我颈巾啊， 你知唔知最好玩系乜嘢？ 系咩？ 就 系 将啦，系啦，将你 嘅 手袋摆喺落自己个袋嘅，我好中意玩添。 唔使，你今日晏昼试下，你晏啲试下， 3点钟你试下，跟住你话俾我听有咩感觉？ 或者一条颈巾两个人撬， 冇错，听日写一个详细嘅报告。 要 嘅一種，你做唔到你就死。 大家明啦，大家明點解我一開始話今日凍係人情冷暖嗰個冷啦？ 有幾冷啊你？ 你圍住我係， 我覺得呢啲天氣咧。零舍好瞓，同埋你会零舍觉得咧张被又好可爱嘅。夏天咧冇嗰种感觉嘅，你有冇呢个感觉？ 唔系开冷气都有啊。 系啊， 唔系 冬天 系 零舍好瞓， 系自然。 系因为出边真系冻啊嘛。 系啊， 系有感觉。 同埋加埋落雨，我觉得。 系啊，哇， 仲好瞓，我觉得。 但系我觉得咁样，即系冬天唯一个唔好处咧，就系要成日食嘢。因为你食完一餐就好快肚， 呢个就 系 好处啦。呢个就好处，佢就 唔想成日食嘢啊嘛，嘥晒时间。 咩啊？有几啊？ 咩啊？我试过一日，譬如我一日可能食足七餐。 你平时都系咁噶啦。 七餐。 系啊，你不如 cut 开啊嘛 ，cut 开嚟食。 咁你餐餐都系好劲噶，食得。 咁埋即系可能碗碗饭。 咁你应该俾阿乐舒华新加噶咯。 但又唔系咯，嗰下先衰咯。 我又唔係食咁多，但又唔係又唔係肥喎。 哦，嗱咁佢其中講咧就話咧，你會有更好嘅胃口去食東西啦，同埋因為你食咁多嘢咧，你係會點啊？係會肥嘅，但因為冬天你著好多厚衫，又遮住曬，睇唔到。 係喎，馬 有肚腩都唔夠， 好似 fit 咗喎，個肚腩唔見咗喎。 你望到我成支， 因為個胸件衫即係個胸嘅部分。 今日佢著呢個紫色呢一件衫真係好睇，真心好睇。我同你撞咗撞咗褲，係啊，我同我食。 唔係佢著樽領係似韓國大叔嘅， 係嘅，冇錯，係啊，真係韓國大叔係成日都係咁嘅，跟住再加一件西裝褸，係啊 ，OK 啊 ，OK 好， 係啊，唔錯，你呢個造型， 今日對你嘅愛慕， 金身衣 多咗一分， 係好，仲有啲咩咧？ 係啊，咁你都可以挑戰下自己，去下啲比較凍嘅山嗰度行下，有另外一種感覺。 你 問我 今日要挑戰去邊度啊？ 誒唔得啦，已經封曬啦，係啊，上去嗰條路啊已經封曬，因為危險係做得好嘅，因為其實如果啲人湧曬上去嘅話，其實真係，因為已經有一啲嘅報道已經見到上面咧。是有一些冰柱仔，係啊，即係嗰啲植物嘅話，已經開始真係有結霜。 因為琴日都有睇新聞話係有啲山咧，就係咪 零下二負二點四度， 就話已經係結冰啦。 冇錯，係咯咁咯。但係我就已經上個禮拜上去啦。 但你嗰時未咁凍嘅， 我未咁凍嘅，我就係揸上去嘅就係，我覺得好靚嗰度，咁啊見到有好多人上去嘅話就專登上去嘅就係有啲阿，哇有啲阿叔真係好 fit， 我同你講，係 咩？ 因為我泊咗個車係已經差唔多接近山頂，你明嘛？喺嗰個位其實你基本上你只要行上去三十分鐘到嘅話咧，你就已經可以上到，你可能攻頂噶啦。我正想上去嘅時候，我覺得哇都好斜口，點不知就説時遲那時快，就見到兩個好 fit 嘅阿叔喺上面嗰度咧。揸住單車喺佢上面衝緊落嚟啊！係啊，佢哋兩個加埋應該一千歲噶啦！哇，你見到佢咁樣，我覺得就哇，李麗蕊你真係不知所謂，跟住好犀利咯！你見到佢哋兩個落嚟啦，佢跟住身邊我就話：我話阿叔叔，你係咪好斜？佢話：係啊，好斜啊！佢話：你自己一個人啊？係啊，佢自己踩上去啊，踩上去就衝翻落嚟咯！係啊，跟住身邊佢就話：我話勸你唔好行上去啊！咁樣我點解啊？咁佢就話：因為而家就嚟好快天黑噶啦！咁啊，因為我上去嗰時候已經四點幾五點鐘，佢話你。上到去嘅可能你又要坐下，跟住落嚟個天黑就唔好啦。係啊， 都 係 warning提示嚟嘅。 幾好啊！ 其實咧，斜路咧踩單車上去咧係辛苦過你就咁行好多，因為你真係成個人企起身咁樣踩踩，我係唔得嘅。係， 但係做到個 做到 係個 腳係啊，用好好好勁啊，好有力啊，超犀利佢哋兩個。 冇錯啦，仲有一樣嘢咧，香港咧就可能未必會有呢種感覺啦。就係話咧，如果有啲行為咧，或者唔係有啲 activity 咧，係冬天咧特別 enjoy 就係去沖。桑拿或者去雪地那里玩 啊， 即是这些。 我想讲雪地呢，因为我成日都好期待自己去雪地去拍一輯相。因为我早几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胡歌同埋另外霍建华他们在雪地上拍了一輯相，拿着个咖啡杯，哇真是不得了啊。形象健康得来，但是有种雪地的美啊，我都不懂讲啊，但我就好想试下咯。但系香港， 我同你去影啊，好嘛？ 但系冇雪啊，唔系我同你唔紧噶嘛，老师。 我哋买啲衫雪， 人哋同胡歌，香港佢同强哥 都 OK 啊， 争好远 ，OK 啊，都 OK。 唔系另一种感觉， 我真系 唔系，我哋有得 P 图嘅，我哋 P 下咯。 咁你使唔使去雪地嘅？我 P 图， 系啊，我同你出真去啊！ 我一阵间就可以帮你影啦，你都傻 嘅 你都。 去雪地一定要做。一样嘢就系瞓喺雪上边，哇！嗰种感觉真系好正，由个底冻上嚟吓，希望搵日睇到你嘅雪地相。 OK， 一齐去影咯。 No， 我唔会应承你做呢 样。我啊， 都得。 强哥， 强哥与杨洋。 not the kind of game I play. I'm telling you, baby, you will never find another girl in this part of my heart. In this heart of mine, deep in my heart. Ooh, in my eyes, can't you see they're open mind? Would I lie to you, baby? Would I lie to you? Oh, yeah. Don't you know it's true, girl? There's nothing else but you. Would I lie to you, baby? Yeah. Would I lie to you, baby? In my eyes, can't you see they're open mind? Would I lie to you, baby? Would I lie to you? Oh, yeah. Don't you know it's true? 10:29听紧风骚范围啦，今日一样咧，我有人间咧，我有个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嘅咁样。今日讲嘅东西咧，就系太多东西啦吓。喺呢个新年嘅时候咧吓，大家都系谂下点样可以将屋企嗰啲唔要嘅嘢断舍离咧咁样。而今日西班牙嘅学语就讲大家去到餐室吓要知道嘅东西。 冇错啦， 系啦， 讲 有咩食嘢？系啊，嘢食啊。 上集我哋未完嘅，因为 好啊。 OK， 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股开市重上15,000点关口，其后显著做好。恒生指数系报15,428点，升467点，总成交金额有484亿几。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下個月農曆新年期間實施通關特別安排，年三十至年初四，即是2月9日至13日，一連5日，深圳灣口岸旅客和車輛都可以24小時通關。至於羅湖口岸，在年三十同埋年初二，即是2月9日同2月11日呢2日，將會延長開關時間至到凌晨2点。港鐵東鐵線亦都會相應延長服務。李家超話：羅湖口岸延長運作，可利用鐵路接載大量旅客離境，並且分散原本乘坐跨境客車過關的人流。署理政務司司長今日會召開相關會議，協調各部門和公共交通服務，然後向公眾公布細節。他又話：有關安排顯示港深合作無間，目標一致，重視市民和旅客的體驗和感受。立法會星期四舉行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特問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今次希望探討兩個議題，分別是推動城市經濟和基本法23條立法。他引述數據指出，每150萬名旅客將會帶動本地生產總值大約0.1%增長，因此希望与议员探讨政府与社会各界怎样推动并且吸引更多城市在港举办，令到城市增值，提升访客良好经验和印象，产生磁石效应，将人气变成财气。至于基本法23条立法，李家超说政府会尽快完成有关立法工作，实践香港26年多以来未履行的宪制责任，將會與議員探討面對未來國家安全風險千變萬化，應該怎樣確保23條立法具前瞻性，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利益。國務院發布《中國的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與實踐白皮書》，白皮書指出，中國作為恐怖主義受害國，長期面臨恐怖主義威脅，中國歷來高度重視反恐法治建設，通過締結或者參加一系列國際公約條約，修改完善刑事法律，不斷積累反恐法治經驗。白皮書強調，多年來通過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其中包括2020年通過的《港區國安法》，對於香港特區有關的恐怖活動犯罪及其處罰作出規定。 白皮書話，多年來中國逐步探索出符合本國實際的反恐主義法治道路，有力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為全球和地區安全穩定作出貢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严寒，初时气温徘徊在7度左右，密云有几阵雨，高地有可能结冰，吹清劲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四早上仍然寒冷，本周后期早晚天气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7度，相对湿度 85%，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462点，升501点，总成交金额50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3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96点，升1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6升4.9，腾讯控股277系报277蚊，升14.8，阿里巴巴68.85升3.4，美团69.3升3.9，南方恒生科技3.12.24升1.5，恒生中国企业52.56升1.96，友邦保险60.85升1.75。招商银行27.05系升1.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9，日元148.15，瑞士法郎0.867，加元1.348，人民币7.18，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6920点，升373点。港金报1886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9美元，卖出20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喺爱民村，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喺马会大楼，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去港岛方向系较为车多噶，龙尾而家喺奥运站。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游泳池都系较为车多，而家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嘉安街。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近海达村车多，龙尾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而家在大埔铁路码头。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近福亨村是较为车多，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而家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啦，因为寒冷天气，大帽山道来回方向嘅全线已经封闭噶啦。湾仔分域街有水管爆裂，分域街介乎告士打道同埋洛克道之间嘅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04去坚尼地城方向，同埋182同埋681去中环方向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音乐 爱而醉，追光者。 由李明德饰演的周明明，性格单纯善良，虽然作为企业的继承人，但是当了解到追光救援队之后，就毅然选择投入公益救援事业，而且还在当中认识了丁丁丁。究竟两个人可不可以发展起来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粤港澳大湾区是发展的新年代， 无论是升学、就业、创业以及创新科技、文化创意、金融、航运物流、专业服务等范畴，都为年轻一代带来无限新机遇。 梦想可以跨过地域，创意可以超越空间， 机会 当然要好好把握。探索、认识、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网址 bayarea.gov.hk。 你哋好啊，我是胡峰。怎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的就是健康。怎样才可以健康呢？我呢的心得就是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松快活人。 好啦，七度嘅气温啦，寒冷天气警告生效，强烈季候风送到生效。分享下，开开心喎、 啊， 分享下， 系啊， 明月照沟佢。 我咧就攞个心出嚟对马老师嘅， 跟住佢 就马老师都攞翻个心出嚟对我， 真系心啊，猪心啊， 真系好开心咯、啊。 总之我约定你去雪地影饮咖啡相， 好啊，好期待，系啊，sponsor 你哋两个好唔好？ 好啊 ，sponsor 杯咖啡。 记得自己搞掂 都好， 好。其实咧，对于一个揸开右手嘅人咧，左手有某一啲活动咧系好重要 嘅。 你知唔知系咩咧？就系弹吉他。大家有冇留意到吉他咧？你左手一定要揿 cord 噶嘛？ 系， 即系嗰样嘢已经系一个几主要。咁啊，美国有个吉他手咧，佢最近咧发觉咧左手唔系好听使。其实咧，当你如果 touch wood 吓，发现咧你某一啲嘅身体部位，手啊、脚啊等等咧， 协调 方面有問題咧、已經係一個 警號、 先兆嚟啦。好啦，咁佢就睇醫生啦。哎呀，咁原來真係咧，話佢個腦部咧係有個腫瘤。 哎呀， 好啦，咁其實每日都有啦，即係呢啲咁要開刀啊，諸如此類。點解會上咗新聞咧？咁樣醫生就話啦，我哋會喺手術過程中間嘅中段叫醒你。 睇下你喐唔喐到， 而你必須要做一樣嘢，整個過程即係、就是、一路開落，繼續開落去咁啊會。清醒咗，但當然係 feel 唔到痛啦，因為麻醉咗嘛。要一路彈吉他，仲要唱埋添。 有啊， 佢唔係想聽佢唱歌喎。知唔知點？ 佢睇下佢就係做緊手術嘅時候嘅話，究竟嗰個位置有冇整到佢？好可能嘅就係佢係一個好，你其實如果我真係一個好勁嘅吉他手，我都會好驚嘅就係我做完個腦部手術之後嘅話，原來我用唔到嘅喎。 咁就寧願唔好做啦。 係啊，其實係咁樣做㗎。 因為我之前睇一個咧，就係小提琴家，係一個著名嘅小提琴家，好似英國嘅，佢都係話係嗰個病人 request 個醫生嘅，佢話我一定要一路做，我一定要睇下我隻手喐唔喐到。如果你即係做嘅過程，你可能cut 錯咗我某一條神經線咧、我寧願唔做啦。 但其實如果cut 錯咗都cut 錯咗噶咯，係咪啊？ 即係可能唔好，即係可能我隻手指尾第一次喐唔到，但如果你再cut落去，我成隻手指尾喐唔到。 即係佢緊張啱嘅。咁呢一個病人咧，佢又最初聽到呢個 ideas 嘅時候咧，佢好震驚，唔係啩？開下都要我醒咗 、啊， 即係個感覺得人驚啊！但係佢心裏諗啊，佢有道理嘅。正如阿 Sarah 齋，佢要評估到底你嘅。 嗰啲咧，系啦，会唔会受到， 会唔会差咗，定会好，慢慢好啲咧？咁，于是佢真系喺过程中段咧叫醒佢咯。佢话佢当时嘅第一个感觉，唔知自己喺边，因为佢麻醉咗噶嘛，同埋第一个感觉好想趌起身，即系听咩事咧？咁样人嘅即系 转反 应啦，大家就即刻揿低佢，咁然之后再讲得多一次，而家想你咁，咁嗰条片咧就影住佢咧，睇唔到佢开脑部嗰边啦， 遮住晒啦， 但系就影住佢一路弹吉他，一路唱歌咁。佢即系我谂个过程真系好特别，即系但系咧嗱，唔知呢样嘢系关唔关事啦。佢第二日 已經可以翻屋企啦。話佢個痊愈速度咧係相當之好，不過當然都有啲嘅後著嘅，可能一啲嘅電療啊，或者要繼續做啊咁樣。咁但係咧話成個過程好順利嘅咁樣。我想問下，如果你哋咧 touch wood， 你哋會想喺嗰個過程之中做，你會唔會一路寫劇本啊？ 你唔係阿喐喐，你幫我夾住。 放心，我一定会陪住你，会捉住你嘅手，用力。 生仔咩？医学 唔系啊，佢都帮我 supervise 我嗰个情况。 唔好挂多咗， 你交俾我。 系啊， 你睇我对你几重要。 系啊，嗱，两样嘢，第一即系、就是、打唔打到字啦、嗯，第二就系、是、话我仲有冇嗰种贪心。 唔系可唔可以 cut 咗佢个贪心个 area？cut 咗边个 area？ 冇 cut， 冇 cut， 冇 cut， 你系想冇 cut？ 望嗰啲咯， 加大啲，將隔離嗰條黐埋落。 嗱，因為有呢個貪心區域咧，我就可以自己控制 啊。嗯嗯嗯，係啊，啱啱，即係個區域咩 cut 曬少少， 係 啦 ，cut 曬啲啲咁啲，係 唔好望， 係啦，冇錯。咁我應該要點樣去 supervise 呢件事咧？就話俾你聽咧，就係喂飯盒食唔食？跟住你食咁樣， 地下又唔問執唔執？ 執 咁就 cut。咁啲咁樣就 O 唔 OK？ 隔離大減價 ，OK， 10% O 唔 OK？ 一個靚護士喺隔離睇唔睇？ 問護士攞多幾塊藥水膠布。 隔離個護士靚唔靚就你做嘅啫，應該要咁樣 supervise。 佢都係幫自己問啫。 我知，但係而家要 supervise 緊你啊嘛，係咪啊？你係貪心區域，貪心區域就唔係有個靚護士睇唔睇啊嘛？睇唔睇係你 嘅， 就知道你 O 唔 OK？ 咁啊，楊楊咧， 係啦，你係咩嘢 咧？你想做啲咩啊？ 我 即系你做一个， 希望讲到嘢，唔系面部表情，因为做戏噶嘛，即系睇下啲面部啲眼耳口鼻喐唔喐到啊，自然 唔系睇佢跌咗落地有冇揽一扎沙就知佢 咩做咩啊？ 又或者有冇发脾气？ 做咩啊？你哋好似唔好了解我， 真系太了解你 啊！ 你唔系好了解， 我惊你好似我咁样跌咗落地就揽一扎沙，你仲要揽两扎。 可能咳細啲嗰個食水果區域咯，朝頭早冇食橙咯，就咁樣。 好耐啦啲嘢， 我都唔記得。 忘記佢啦，2024年啦。 做咩啫？呢啲人嘅本性嚟噶嘛，啲本性係唔可以忘記噶嘛， 係 即係對三位前輩嘅尊重都唔可以忘記噶嘛。 我都係講嘢，同埋即係理解啊，講嘢啊，即係呢個區域嘅話， 我 覺得 咪 最緊要。 笑翻咪得咯， 叫我笑翻，咁樣話。 哈嗰個笑咧。 哦。 但你 keep 住成幾個鐘頭手術係咁啊！ 啲醫生同護士會好煩嘅，係啊， 麻醉翻佢，麻醉翻佢，整翻瞓佢，整翻瞓佢。 點解要咁喎？ 係啊，正能量 啊嘛！冇啊，我就係覺得頭先你講一下，我有一下好感動咯。 乜嘢？ 即係如果你話我要做一個咁大嘅手術，係啦，即係其實呢個好重要㗎。 我知啊， 就係你要知佢就係其實有一首歌《緊急聯絡人》係填邊個？ 嗯， 係啊，呢個真係諗咗好耐。是不是啊？未必是你家人的有事。喂，唔好千祈唔好。 如果有人打俾你，你唔该，你系咪小人啊？ 你知唔知我真系试过接过咁嘅电话？ 系。 系啊，有一个人系边个唔讲啦，跟住佢打电话俾我，话俾我听。 但 系 close 嘅呢个人， 我唔觉得好 close。 唔紧。 系啦，咁跟住佢就系佢竟然打电话俾我，话俾我听，佢就系话佢而家开始想写紧一啲即系可能系 遗嘱 系啦，但系佢冇事嘅，即系个人系健康嘅，系好噶吓，因为佢所有嘅嘢嘅话佢搞得清清楚楚。跟住佢话俾我听嘅就系，如果万一有啲咩医疗上面嘅嘢点点点嘅话咧，我想填你作为我嘅紧急联络人。 你会觉得责任好大定 责任好 大？咁你可唔可以唔应承啊？有冇应承？ 可以。唔應承啊，係啊，但係我應承咗。 我覺得如果人哋交託俾你咧，我應承。 你有冇同佢討論呢件事啊？點解你會寫我？ 有，佢就係話係咯，即係唔好啦。下邊講嗰啲嘢嘅話， 下山一百個你嘅優點啦， 唔使問㗎啦， 唔使問。佢總之佢會覺得喺嗰個位嘅話咧，我相信你係會作出一個好明智嘅決定，同埋你喺嗰啲位嘅話，你會好勇敢。 即係 rather 定佢有屋企人寫嘅，其實 佢冇， 但佢都冇寫， 佢冇寫，佢就打我嚟問你係啦，因為其實有時佢喺律師度做㗎嘛，咁佢必定。要有事，我啲又要寫得清楚。 如果律師又做呢個荒謬喎，反而以前咧冇，我知啊。反而如果冇咁荒謬咧，嗱以前咧冇用手機噶嘛，好多嗰啲買翻嚟嗰啲日記簿咧，一本咧佢都有一行嘅，即係如果 emergency， 你應該通知邊個？即係如果人哋亂噏啊，你撞到咁喺街上暈咗，咁佢打開你本簿，哦，原來應該打俾呢個人，係有呢個 column。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咁 咯，咁咯，係啊。你哋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有冇試過？ 冇， 係啊。但係有冇諗過呢件事啊？即係其實嗰個緊急聯絡人， 其實需要通常我寫都係寫我 屋企人咯。 但我之後我考慮你，考慮你，考慮你。如果有一日收個電話，唔好覺得好， 我唔係被你考慮嗰個啊。 咩即系我考虑你嘅时候，你到时都可以考虑翻你做唔做噶嘛？你应唔应承噶嘛？ 你会觉得点样？即系如果有一个朋友无端端系啊，同你讲 嘅，我会应承噶，我应承噶，因为 但 系 你 会 唔 会觉 得其 实 系啊？你想好感动噶，系啊，真 系 好大责任， 先写呢个名。 有时会觉得你系咪？不了解我，其實我不是你心目中想的人嚟㗎。 唔係啊，我仲記得他跟我講咩嘢，佢就係話其實有時越 close 的人，反而嘅就係佢就越唔夠第與第三者嘅一個，佢覺得你應唔應該做。如果太 close 嘅，梗係夠啦。其實佢未必噶嘛，即係嘛嗱？呢、這個我係只係尊重每一個人佢哋自己嘅意願咋嚇，即、係當然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嘅話，係每一個人個諗法都唔同嘅，即係個做法都唔同嘅咁咯，幾奇怪啊！嗬，係啊，所以就係真係要諗下嘅呢樣嘢，係啊。 知唔知我的名點寫啊？ 馬小強個馬係三點兩點定係幾多？ 其實寫錯咗，寫錯你咁偽名， 唔係寫咗馮小強。 真名啊，佢嘅真名 唔识，就识姓黄嘅，就知姓黄咋？黄马褂， 叫黄锦锦啊， 黄锦锦， 黄锦锦啊。 Let's go. 人人广播， 一个关于义务工作的电台节目。 有一个伯伯，他要去老人院住了，他只狗仔叫做 Lulu， 跟住我都问，不如我带 Lulu 去老人院探下伯伯啦。咁过到去之后咧 ，Lulu 即刻冲过去，系咁揽住佢。当时讲下，我自己都好感动，原来我帮到你真系我嘅福气嚟嘅咁。 CIBS 节目义不容辞，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觉醒都是痛的。当你感到身边冇人可以依靠嘅时候，可能就是你要觉醒的时候。大多数人他的人生的觉醒都是痛醒的。当你经历某一种的绝境，没有盾牌，没有退路，没有人帮，你就会彻底这样用自己内在的力量去对抗，有机会走向真正强大的觉醒。我们不是圣人，不可以普渡人家，但是人家都不是圣人，不会来普渡你。因此当你身陷泥潭的时候，最应该做的不是求人，是求自己自立自强，自己用实际行动去帮助自己。靠人不如靠自己，不要想去依靠哪个。讲到底，人是无依无靠，只要学多一样本事，就讲少一句求人的说话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努力过得好不好，不是为了给人看，不是为了跟人比较，说到底只是为自己可以有更好的人生。不是每一个贝壳里面都找到珍珠，但是珍珠一定出现在贝壳里面。不是每一个努力的人都会成功，但是成功的人一定很努力。不要经常对人家抱太多的期望，如果要期望，不如期望自己努力去付诸行动，那你离开快乐和成功就会越来越近。靠自己虽然很辛苦但是踏实，靠自己虽然很累但是心安，靠自己不用低头，活得有尊严，对人家少一点的依赖，自己就多一份的坚强。毕竟人家的屋檐再大都不如自己揸把遮好很多了。不要着急，最好的总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我哋要做嘅就係怀抱希望，静待美好。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一切没法如愿。谁知我内心多苦闷，因我心觉疲倦。但到底这斗争没有缘，想逼我改变。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从开始至今多考验，使我步伐长乱。从开始至今多考验，手里利剑常断。话到底等趁风转，有时我想去不报，想起也心酸。不可以重复这路叫声，自信他朝一处平天，没法不失在苦分前，讨厌家早。 十一点钟听紧风骚范围啦，七度气温，相对湿度84%，寒冷天气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悬挂。十一点钟之后咧，我哋会继续翻我哋今日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到底你有冇囤积一啲嘅唔要嘅物品呢？咁啊，今日讲下呢个断舍离嘅心情嘅。好，十一点钟。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好冻啊， 表弟表妹， 好卡啦，表哥，今日我哋屋企， 你哋有冇亲啊？ 好七彩颜色噶。 今日 feel 啊，今日七彩嘅颜色嘅衣服都着在身啊！ 系啊，我要跟翻个次序先。韩国大叔小强强早晨，小张张小瑞瑞小杨杨早晨， 早晨表哥， 早晨好好嘅表弟。 表哥而家越嚟越即系你稍不留神咧，就俾佢 入咗位啊，俾佢 过咗洞天，又即刻谂住打麻雀啦，表哥叫打麻雀。 我今日飞奔出去接你啊！ 系啊， 系啊，我见到。 离远就见到一个橙色嘅， 你有冇听过韩国咧？嗰啲叫咩咧？成好一条条嘅白色嘅黐住嗰啲叫咩啊？ 嗯，咩啊？ 你成 年糕， 年糕 系啦啦。咁咧，从前有个年糕咧，黐得好密实，系好真。于是咧，用个不生之年咧，要撑开。咁啊，用咗十年时间到啦。终有一日，佢即系得成正果啦，撑开咗。佢哋两个好开心，又跟住跑跑跑 ，Give me five。 哇！又黐翻埋，又要用多十年， 因為笑話嚟噶， 笑話嚟噶， 笑話用咗十年啊！ 表弟實我， 於是你同佢就好似年糕咁啦， 係咯，呢個真係真係前世。 OK， 好嗱，今日臨近呢個新年啦嚇，咁啊，其實今日嘅話題都幾吻合嘅，大家講緊呢個大掃除啊嚇，又話咧要整翻乾淨屋企啊咁樣。咁我哋今日嘅話題就係 啦，咁啊話題係關於儲嘢啦。你哋去旅行嘅時候咧。多唔多買嘢嘅？如果你買嘢嘅咧，通常你買啲咩嘢咧？或者自己咩心頭好啊？ 以前有啊，以前有啊。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日本嗰陣時候，話乜嘢公司垃圾 都買，嗰啲飾物仔啊嚇。而家我係啊，而家嗰啲咩飾物擺住我唔買啦。 因為你唔知點解咧，因為你個心裏面喺度諗嘅話，唔緊要啊，我買齊十二生肖嘅話，其實我擺喺度第一條啫嘛。當你就會同自己講啊，買啦買啦買啦，哦，你買咗翻嚟你就知啦，你要揾地方擺啊，跟住佢又封塵啊，你又要好好地去 take care 佢啊。到最尾嘅時候，你只不過係下一次去搬屋嘅時候，我抌曬佢。 其實咧，去外國買嘢咧，有兩個 purpose 咧，係最容易令到你亂買嘢嘅。第一就係買手信，即係公司啲同事話買邊個買邊個咁樣，買埋曬啲最無謂嗰啲機場啲鎖匙扣 啊、鎖匙扣啊、 水杯啊， 係啊，好多嘅。 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本地嗰啲咩 postcard 啊，或者即係有地方色彩嗰啲嘢咯。去嗰啲咩雙子塔又買個無無謂謂嘅塔嘅一個鐵啊嗰啲咁咯，即係咁啦。 咁你屋企咧？喂，你屋企买啲咩摆设？ 我抌晒啦！我几年前全部抌晒。 点解嘅？ 我 因为好几幅大货。唔好意思， 因为嗱过咗去嘅嘢我唔提啦。我今日重生咁点啊？唔系我突然间有一日，我觉得呢啲嘢好 好 好烦啊，系咪啊？ 系啊，因为譬如话以前嗰啲信啊、相啊咁样， 留嚟做乜嘢啫？ 十年都冇睇过，咁嗰个人又唔喺度啦，你再睇又系咁，唔睇又系咁样。 相你会抌啊？反而 抌啊， 抌晒相啊，反而冇抌咯。反而我抌系咩？我细细个好有一铺人咧，系囤积啲。啲書啊，即係嗰啲書係講緊可能小學啊，我幼稚園嗰啲成績表啊，小學嘅習作簿啊，嗰啲好有回憶㗎。哎、但你發覺你隨住你嘅年級越大咧，你嗰啲書咧或者你的功課咧就越儲越多，咁就同埋有啲真係會發毛啊，開始潮濕啊。咁、我嗰陣時唔知大學畢業出嚟做嘢頭一兩年就好忍心咁樣將所有教科書啊、細細個儲嗰啲 exercise book 啊，全部就抌曬。 其實對你生活冇影響。 其實真係純粹一種感情嘅。 但 係 你只要跨過嗰個心理關口，你覺得誒得啦，我一係要斷捨離啦，咁你就抌到，同埋一抌嗰下咧，覺得好爽啊！ 係啊， 抌完之後，你見到屋企雞鳴槍靜，哇！你覺得好正個感覺，係咪？咁你咧，你未講你 書咯，衫咯，最多係嗰時去台灣咧，咪啲書店開廿四小時咧，哇！斷打書釘，買咗成哇十幾廿本書翻嚟， 係咪全部有睇？ 買咗當睇咗， 唔係咯，係 啊，買當睇咗啊嘛， 好少人真係會睇曬， 係啊， 咁啊發覺儲埋儲埋啦，同埋先話啲讀書嘅時候啲書啦，你發覺畢業十年之後啲書仲係喺度，唔使掉啊！你發覺都係儲埋儲埋。咁你最耐嘅嘢係乜嘢 ？Michael 啊， 小學你儲咗 Michael， 佢儲咗我， 我儲得最耐。 Michael 儲得最耐， 最 多。 最耐嘅小學嘅時候， 小學所有你哋頭先講嘅我都有儲，仲有啲咩小學嘅嘅， 小學都仲有， 幼稚園嘅咩一嘢相啊，我全部都有。 幼稚園都有啊，咁你贏。 幼稚園嘅相都有，係。不過嗰個唔係嘅，擺相簿嘅啫，即係擺相簿。 其實相係應該要儲，我覺得，因為一個紀念回憶嚟噶嘛。 你唔使咁多噶嘛， 你會記得嘅真係。 唔係，其實可以將佢電子化咗佢嘅。如果你真係唔捨得嘅話，係啦，咁咯。 咁啊，如果係過多嘅話咧，都係一個好煩擾嘅事情啦，一個叫囤積症。俾佢聽聽今日嘅讀者嘅分享啦。 好啊。 Dr. Matthew， 各位主持好啊，我叫做 Maggie 啊。上个月咧，我爸爸过生，我帮佢处理身后事嘅时候，先至发现爸爸几十年里面储咗好多好多杂物啊。要处理嘅系好头痛嘅一件事，边啲要抌，边啲要留翻，屋企人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最尾足足要花咗成个礼拜，先至知道可以处理塞晒爸爸所有嘅遗物啊。唔知系咪因为遗传呢？我发觉我都好似我爸爸噶，屋企咧摆满好多好多嘅杂物。虽然我自己一个人住，但系成间屋都好唔够空间。因为我每次旅行都会买好多垃圾嘢翻嚟。最衰嘅就系我得闲仲会上网度买嘢，见到一啲嘢平，我就会心郁郁噶咯。结果就搞到成屋都系啲唔等使嘅嘢。其实咧，我觉得最难嘅系我唔舍得将嗰啲嘢清咗佢。各位主持，我是不是有囤积症啊？可不可以教我应该要怎样克服这个问题呢？ 嗯，没错，就是今天的听众所讲的。 几样 东 西、啊、其实、嗯、是不是啊？ 主要储嘢，同埋系咪去到 即系买嘢， 买嘢啦，唔舍得掉 嘢 啦。 我听闻最严重嗰啲系执嘢翻嚟添啊！即譬如舉例，我嗰日幾乎都話犯咗呢個毛病啊！ 你攞嘢成日有， 唔係咩啊？唔係啊！我一齊搭 lift 喎，聽到兩個阿姐咧，佢托住啲晾衫架，好大個嘅人咁高，即 佢諗住去抌， 佢諗住抌， 就 好乾淨嘅咁。我最後都一日抑壓住自己，我唔要。本來想問你係咪抌？你抌 唔係你要個你要個晾衫架都唔緊要，晾衫架上面啲衫你都想立埋。 我冇要到 啊！你晾衫架嘅 係啦，係好咁啊！應該要點樣咧？其實咁樣有冇係一啲囤積症嘅情況咧？ 係啊，小樣樣囤積症係咪一個精神嘅狀況啊？ 嗱，囤積症咧英文叫做 hoarding disorder 啦。咁根據一本咧心理學成日都要去參考嘅一個精神病。嘅手冊咧就叫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 DSM-5 已經嚟到第五版啦。咁呢個囤積症咧就係歸類喺呢一個 OCD 啊，即係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即係成日都講嘅強迫症。咁究竟呢個 其中一種 冇錯啦。咁究竟呢一個頭先講嘅囤積症有啲乜嘢嘅 symptoms， 大家會有啲咩嘅行為會體驗到咧？就係患者咧通常都有一個收集嘅癖好啊。咁佢哋需要去大量收集一啲喺人哋眼中覺得係價值唔高啊，冇乜用啊，甚至乎系卫生方面系有啲唔卫生，甚至乎危险嘅一啲物件，咁佢哋好中意收集嘅，咁啊令到咧屋企嘅居住环境就大量囤积咗呢方面嘅物件啦，而令到一啲原本要嚟用嘅空间咧都冇咗佢嘅功能，譬如可能系啲台台凳凳啊、床啊、浴室啊都摆晒呢一类囤积嘅物件啦，而最后啦。李麗若都好知道嘅就係囤積完咧，係會影響到正常生活咧，先至係叫囤積症嘅。如果你囤積係即係你覺得都冇事啊，正常生活到咧，咁都唔算係即係呢一個 disorder 嘅。 但會唔會嗰啲人覺得冇影響？即係人哋覺得佢有影響，但係佢自己都覺得 OK， 會唔會咁啊？ 係啊，通常有囤積症嘅人咧，啲人話咧，大概有啲數據話，大概有 15% 咧係覺得自己冇問題嘅。 嗯， 係。咁呢個係所謂係 15% 覺得自己有問題，其他覺得。 係冇問題的， 即係得15% 嘅問題，係啦，先不斷咁買，不斷咁儲啦， 係啊，最最頭痛就係家人咯，即係啊點樣幫你清潔啊處理咧，都係辛苦嘅。 可唔可以稱之為一個病態啊？ 係啊，一個 disorder， 一個障礙。點解成一個障礙呢？就因為佢唔單止影響自己，都影響到周圍身邊嘅人。咁啊，不如我問下你啦，頭先話咧，咁佢有一個病態，有啲人中意嘈嘢嘅，點你覺得嘈嘢嗰啲又唔係叫囤積症？嗰啲就純粹講哦一個習慣啫， 興趣 啫，譬如啲人中意收入股董。收入郵票，點解你又唔覺得一個囤積症呢？ 其實嗰個算 唔 算咧？ 囤好多嘅古董咁貴， 點解貴啊？ 你係囤一啲，呢個係你唔覺得咁咩？你係囤一啲，佢就唔會太貴嘅嘢，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會唔會因為佢特登可能即係揾咗個空間去裝佢啲嘅記即係啲藏品呢？ 因為我試過見到有個人咧去人哋屋企咧，佢係成幅牆都係一架細車、一架細車、一架細車嗰啲好細架嗰啲 model 咧，係整咗一幅牆嘅玻璃櫃啊！我就想問啦，其實個分別係咪即係當佢如果佢能夠好善用嗰啲空間擺得很好好嘅，好有心機去 keep， 咁就唔算咧？ 係呢、 這 個都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是有囤積症嘅咧，就係、是、佢收集埋啲嘢咧，就係好 disorganized 嘅，睇到自己環境係好狹窄啊， 好混亂 啊！混亂啊！佢想揾翻邊架車都揾唔到嘅。但係如果你純粹一個喜好嘅話咧，通常就係你啲嘢咧係好 organized 得好好嘅，你安排得好好嘅，容易打理嘅。我想要邊架車，知道邊度攞到嘅，同埋最重要咩就係佢冇影響到你日常嘅生活咯。 同埋股東頭先話係要人哋眼中嘅價值唔高嘛？喂，股東價值連城，咁大家都想要，咁應該就唔係囤積症啦。 咁我想問 下呢樣嘢，真係每個人都唔同 嘅 喎。 價值 個個都 你話講，因為乾隆嗰只碗，我唔覺得佢有啲咩咁？ 我有市有價噶， 我明。Okay, 我聽過有有錢人， 我有好多隻啊！你要唔要？ 你 好 多隻啊！ 我要，你寫上去噶嘛？乾隆係咪 ？OK， 唔使。 咁啊，通常你聽過啲咩例子咧？啲人豬草草草草，你話有啲平嘅啦，得人啲貴啲嘅啦。例如咧，咩例子啊？ 我曾經見過，對唔住啊，我曾經睇過有一個美國嘅電視節目，其實咧就係因為有好多呢啲囤積症嘅人，跟住咧佢哋就會揾一啲專家去幫佢執通佢間屋，話俾佢聽，其實你可以生活得更加好嘅。我見過有一啲嘅就有一個，我覺得真係好得人驚嘅，係佢會囤積三樓。一粒粒嗰啲三樓，咁跟住佢就係門打唔開啦，就頭先好似頭先阿楊楊咁樣講啦，全部佢要瞓嘅地方，佢要食嘅地方都係雜亂無章咁樣一袋袋一袋袋買翻嚟嘅三樓，但係總之佢一出街見到嘅，佢就繼續買，仲買，係啊，不斷咁樣買買買買買，咁但係其實佢究竟有幾多嘢，佢啲三樓係擺咗喺邊，其實佢唔知㗎啦， 係 啊，好恐怖咯， 佢只係享受買個過程，可能 佢會做啲係咩嘢咧？係啦，咁就會喺佢屋企門口。嗰度咧就會攤曬一啲席咁樣咧，將佢所有嘅嘢全部攤曬喺度，就跟住展示話俾你知，究竟你屋企有幾多嘢。執完之後嘅話咧，間屋咧係完全唔同曬。再跟進翻嘅就係話，當佢即係改好咗呢一樣嘢啦，即係幫人哋啲專家幫佢執好曬間屋之後啦，佢執好曬嗰間屋，等佢自己可以過翻一啲日常嘅生活嘅時候，有啲人係會翻嚟嘅。系啦，即系有啲佢就话佢一段时间之后佢跟进翻两三个月之后嘅话咧，佢仍然会继续再执，但系有啲就会觉得就啊，真系太好啦，你真系打救咗我，即系嗰件事之后嘅话，就令我成个人嘅人生全部都唔同晒咯，所以真系好奇怪噶。有一个就中意胶袋， 系啊，胶袋啊， 胶袋全间屋由地下上到去，胶袋全部都系胶袋， 系 唔知点解要咁样 咯？纸啊，塑胶胶袋啊，佢相信买啲胶袋啊，储埋好多，觉得识啲人 有啊。知道嗰只佢由第一日開始嘅時候，究竟佢發生咗乜嘢事啊？你明嗎？ 係嘅，冇理由一出世咁啊嘛，即係咁會有啲。其實 Dr. Murphy 點解會有啲人會 trigger 到佢呢一種嘅咁樣嘅即係習慣 咧？係嗱，如果去到囤積症咧。到目前為止咧，成因未知道嘅，未有確實。不過咧，就有啲 risk factor， 即係啲高危因素咧，係會容易啲有咁嘅狀況。話譬如咩咧，就係話細個嘅成長啦。如果細個成長咧，就係你缺乏一啲嘢咯。你大個咗咧，好想要彌補翻， 有個窿窿， 要有啲嘢，有個窿窿啦， 要填翻佢。 或者屋企人咯，譬如屋企人上一代有咩狀況咧，機會都會大啲嘅。 即係受影響， 受影響咧， 即 係 如果屋企人 係 咁樣，係嘛？ 係啦，機會大啲嘅。 唔開心算唔算係一個原因啊？即係可能佢唔開心，於是佢有一次可能係用買嘢嚟發泄，咁買買就上咗癮，會唔會咧？ 有啲情況會嘅，不過就可能未必去。 症狀咯。有時你唔開心都揾啲嘢嚟宣泄下，等自己開心。 但唔會咁持久地去買。 但如果 Michael 講呢樣嘢嘅話，會唔會係個唔同嘅 status 咧？先嚟嘅就係 shopaholic 先，即係你先嚟，即係購物狂 先嘅。 購物狂之後，佢就變咗一個囤積啦。 係啦， 係啦。咁嗱，佢有講嘅其中一個高危因素咧，就係啲生命入邊啲好 stressful 嘅經歷咯。譬如佢啲再嚴重啲，譬如話啊，你親人嘅離開啦，面對一個哀傷啦，失去一啲嘢，或者一啲人經歷過火災，突然間一夜之間乜都冇曬，都係啲 risk factor， 啲高危因素令到人想啊要儲翻啲嘢，有安全感啦，又或者個性啦，你估邊類個性嘅人咧好中意擁有啲嘢，好放唔低， 內向。 內向，內向就唔知係咪啊？不過佢話咧，啲人咧就係好舉棋不定嘅， 哦，優柔寡斷嘅， 優柔寡斷嘅，掟唔掉啊？不如 keep 住先啦，係 啊，揾個嘢，揾個櫃桶塞 袋住先啦，係啊，萬一嘅時候點算咧？誒，專注力、組織力弱嗰啲人啦，解難問題弱啲人咧，都係高危一族嚟嘅， 即係唔捨得抌， 係啊，唔捨得抌啊！咁通常呢啲人咧個心態有啲咩特別咧？就係唔捨得掉，點解？將來有用啊嘛， 係啊，成日都話留定啦，留定啦，唔好抌啦，有用嘅一定，就唔捨得抌咯。 同埋有啲人覺得啊，環保咯，誒掉咗嘥咗啊，唔好啊，唔好浪費啊。同埋買嘅時候覺得好開心咯，同埋要去掉嘅時候覺得呢件係獨一無二嘅，冇咗咧揾唔翻 嘅，但係又唔用嘅， 係啦，又唔用嘅，但係覺得好獨特喎，咁點算咧？ OK， 好啦，翻嚟咧，我哋就喺答半之后，我哋嘅节目继续。 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中只要爱，你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天真得多，难难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之中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正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堆满一街，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再不需要悔，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你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境况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花一千亿个通宵，同在进退，到死同在进退，忘我般紧扣相随，和你不需要天地允许。如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 最近呢首《因爱而来》十一点半，听紧《风骚浮人》。七度气温，相对湿度85%嘅。我哋先听十一点半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垃圾收费延迟至8月1日实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话，环境及生态局以实事求是态度处理问题，期望延迟实施可以让社会更清晰了解垃圾收费下的安排。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政府部门和建筑物会先行先试落实垃圾收费，将演练得出经验优化改良。当局的宣传教育工作不会停止，除了文字解读，更加会有视像示范。民政事务署亦都会参与解说，并安排官员到区议会等的场合向区议员解释。李家超指出，讨论落实和执行好垃圾收费是政府的责任，亦都希望市民配合。相关计划大型，涉及700多万港人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每个人的环境问题都不一样，当有问题出现，政府就会考虑解决方法，认为做法是务实，希望大家理解。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下个月农历新年期间实施通关特别安排，年三十至年初四，即是2月9日至13日，一连5日，深圳湾口岸旅客及车辆都可以24小时通关。至於羅湖口岸，在年三十和年初二，即是2月9日和2月11日這兩日，將會延長開關時間至到凌晨2点，港鐵東鐵線亦都會相應延長服務。李家超說，羅湖口岸延長運作，可利用鐵路接載大量旅客離境，並且分散原本乘坐跨境客車過關的人流。处理政务司司长今日会召开相关会议，协调各部门和公共交通服务，然后向公众公布细节。他又说，有关安排显示港深合作无间，目标一致，重视市民和旅客的体验和感受。国务院发布《中国的反恐怖主义法律制度体系与实践白皮书》，強調中國將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反恐怖主義法律制度體系與實踐的基本原則，在反恐怖主義工作之中依法保障人權。白皮書指出，中國作為恐怖主義受害國，長期面臨恐怖主義威脅，中國歷來高度重視反恐法治建設，通過締結或者參加一系列國際公約條約，修改完善刑事法律，包括通過《港區國安法》，不斷積累反恐法治經驗。白皮書說，多年來中國逐步探索出符合本國實際的反恐主義法治道路，為全球和地區安全穩定作出貢獻。白皮書說，一些國家無視各國自主選擇反恐法治化道路的權利，將自身意志強加於人，干涉他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嚴重影響國際反恐效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嚴寒，初時氣温徘徊在7度左右，密雲有幾陣雨，高地有可能結冰，吹清勁北風，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明天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本週後期早晚天氣仍然相當清涼。現在氣温7度，相對濕度84%，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01点，升340点，总成交金额675亿9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4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32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46，升3.5；腾讯控股272蚊，升9.8；阿里巴巴67.6，升2.15；美团66.95，升1.55；南方恒生科技3.74元，升1毫；恒生中国企业51.98，升1.38；友邦保險60.7，升1.6；中國平安30.9，升1.1。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19， 日元 148.32， 瑞士法郎 0.867， 加元 1.347， 人民幣 7.18， 英磅對美元 1.273， 歐元對美元 1.089， 澳元對美元 0.65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09。 日經平均指數報 36,904 點，升357點，港金報 18,870 元，跌1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2024.12 美元，賣出 2024.6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iffany 提提你，七咸道南和柯士甸道交界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亦都影响到七咸道南去尖东方向，龙尾排到维利苑。重复一次，七咸道南和柯士甸道交界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亦影响到七咸道南去尖东方向，龙尾排到维利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元芳。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水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对出有一段车多。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富泰村都比较多车，龙尾排到福亨村。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因为寒冷天气嘅关系，大帽山道来回方向全线已经封闭。湾仔分域街都有水管爆裂，分域街介乎告士打道同埋洛克道之间嘅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104去坚尼地城方向、182同埋681去中环方向需要改道行驶。荃湾川龙街都有水管爆裂，川龙街近洋屋道街市的全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不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怎样开视像通话和孙仔倾偈噶？ 等我教你啊！ 大厦停水、啊， 我哋去帮你攞水。 乜就嚟打风啦咩？ 系啊，记得做好防风措施、啊。全港18区关爱队已经成立，凝聚社区资源同力量，向社区传送关怀，帮助处理突发事故，并将重要资讯带俾市民。凝聚资源，关爱社区，上民政事务总署网页了解多啲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我哋又翻嚟啦，好温柔 嚟啦， 表哥， 姐弟表妹啊，我哋依家要倾下啦。有囤积症，又或者中意嘈嘢习惯咧，点样克服？咁、大家都听过断舍离啦，我想问下大家。 段代表乜嘢？写系乜嘢？嚟又嚟啲咩嘢？ 段系咪同以前嗰啲旧嘢分割分割？ 系啦， 断咗断咗呢一个唔好嘅习惯。 系啦，或者断咗，唔好再买入咯。系啦，因为有多时候就系咩，买好多嘢，断咗佢，唔好买咁多嘢。咁写就系咩啊？ 舍得， 舍得掉低啲嘢啦，唔好唔舍得啦。咁嚟就系离开啲你嘅执着嘅心态啦。 但系阿表哥，头先我听阿 Sarah 讲啲 case 咧，断完又搏翻， 系啊，冇错啊。 我谂嗰啲先系最惨啊！你断完又搏翻，即系冇断咯，系咪？点解有啲人断到，有啲人断完又搏翻？ 系啊，呢、這个 唔系即系等于你个病咁啫嘛，系咪啊？又系啊，即系啊，唔舒服你都要慢慢嚟啊。 或者有啲人话啊嘛，好似女性减肥一样，系终身事业嚟噶，瘦咗之后会再肥翻，要不断不断，每回一次就得，所以都系正常嘅，人之常情。 其实 keep 系难过减噶， 系啊，keep 住系难噶，系啊。咁但系就系你如果能够即系写到咗咧，你发觉个心情咧真系点样讲啲乜嘢咧？ 争好远嘅， 争好远嘅， 干净 好多嘅，系啦，精神爽利啦。咁应该讲下啊，有咩帮方法令到自己咧多啲动力去做断舍离嘅？ 好啊。 选其中方法就系话啊，你掉咗之后咧，个新人好似觉得系个心态啊，觉得即系轻松咗嘅，觉得个人咧系潇洒咗嘅，你会开心啦。有啲人话咧，我唔值得掉，有咩办法可以克服呢个思想啊？ 哦，将佢收埋一段时间先啦。 收埋 系啦，因为其实我有睇过断舍离嗰本书嘅，我觉得佢有啲方法系真系搞得几好嘅。佢好多时候成日都会觉得嘅就系佢迟啲会需要用，但系其实嗰样嘢啊，嗰样物件啊，已经系存在咗喺你屋企嗰度冇用过，已经三个月或以上嘅，其实基本上你都可以唔要啦。例如衫，咁如果你系真系唔喺嗰当刻你决定唔到嘅话，你试下揾一个纸箱。將你認為嘅就係我猶豫不決，唔知呢一刻我唔捨得抌嘅嘢嘅話咧，掉咗落個紙箱嗰度，封咗佢，擺喺一個你見唔到嘅角落，寫住個日子，係啦，半年。如果你冇開過嗰個箱度攞翻佢出嚟嘅話，你已經 忘記 全，千祈唔好開翻嗰個箱，全箱抌咗佢。 哦， 係啦， 因為開翻又會再， 係啦，會攞攞亂位 喎。其實呢件衫我都仲 捨 得 落。我諗到個心理咁樣講得唔得？譬如你見到嗰一樣嘢想抌，譬如可能你衫你唔捨得抌啦，你諗。應該有更加值得需要呢件衫嘅人去用，你捐出去，去說服自己要即係捐咗出嚟，或者 其實捐係好過抌嘅，捐個抌嘅 exactly 就係，即係你會覺得佢仲有人會用得到，係 啦 係啦，就但係抌咧，你會有一種好似良心，覺得自己哇好嘥喎，著過兩次啫喎，咁樣咯， 呢個就有啲浪費， 捐 係 好啲嘅， 唔係你抌嘅意思嘅就係其實你就捐咗佢咯，即係總之佢就係啦，你 清理咗， 係啦， 清理咗佢啦，可能你去捐俾有需要嘅人啦， 係啊， 或者二手拍賣咯，網上都賺翻啲錢翻嚟咯，或者回收市場啦， 唔係 OK 啊，我真係覺得 OK 㗎 ，OK 㗎。 你唔要啫嘛，但系人哋可能系佢个 treasure 嚟噶嘛。 同埋有时有啲人觉得，哎，有嗰样嘢真系有纪念价值，咁点算啊？有啲 sentimental value， 但系摆屋企又好 bulky， 压你好多。 影相得唔得 啊？系啦，再影咗相佢啦。同埋掉之前捐出之前咧，做嗰个仪式咯。多谢你啊，你已经完成咗你嘅使命啦。我感谢你，你走嘅时候觉得冇咁 guilty feeling 啦。真系 work 噶，我试过有一次咧，呢个就系有少少岔开嘅，就系SARS 期间咧，我有个 client 话，咁咧佢爸爸过身，咁有一次咧，佢同妈妈咧就争拗，点解咧？就系妈妈好洒脱，掉晒老公啲嘢，阿仔咧就喺 执翻佢， 执翻佢翻嚟。咁咧隔咗好耐咧，冇几耐，妈妈就话啦。喂，好似屋企有啲嘢喎，哦 ，feel 到咧， 咁都又 翻嚟坐張牀嗰度喎，佢開始心寒啦，跟住即係民間智慧，即係民間智慧，佢個師奶朋友咧話：，嘿，係鬼啊，你啊衰啦，想當即係上個兩個禮拜掉曬你老公啲嘢，你啊心虛啫，嗱我教你啦，你今次咧。今晚對住老公覆相，同佢講話：老公，老公，我好掛住你，好錫你噶。我咁樣做咧，其實係咁樣噶。佢做呢個儀式之後，自此之後，個鬼冇出現過啦。 嗰個鬼係自己嘅心魔嚟。 心啊，真係自己覺得哎呀，唔好意思啊，唔捨得掉啊。 其實係 係啦， 好多唔捨得都係心裏邊嘅問題，唔係實際，因為你又唔會用嗰樣嘢，有冇價值？ 係啦， 阿表哥，我有樣請教你啊。我即係最近發生嘅，我咧有啲水晶咧，奧地利嘅水晶咧。廿年啦，冇摆个出嚟啲柜栏靓咁样样。 咁你买嚟做咩？当日 几盒好多盒，我中意啊！即系唔系啊？你听我讲埋先。跟住咧，最近我唔系啊，我可以噶。我揭开个盒，跟住里边嗰个黑色嗰个 碎咗。 另外，原来水晶 都有一隻係碎曬，粉狀。我好奇怪，水晶點解會咁㗎？ 因為唔係水晶咯，又係玻璃。 即係搬運過程之中有冇 水晶會？ 都會咁樣粉碎㗎。 水晶你以為係 forever 係嘛？即係你以為係鑽石。 我唔知啊，我覺得水 晶 唔 係鑽石，唔係會。 跟住咧，哇！我見到啲水晶好可憐啊，因為我冇擺過佢出嚟二十年啦，佢都喺一個屈質嘅盒個裏邊。跟住 好 desperate， 你就要將嗰啲碎擺出嚟啦。 唔係我啡咗佢攞啲，攞條水啡咗佢，跟住抹乾淨佢。我其實諗咗一下， 係 抌定唔抌咧？全部我想 其他嗰啲 抌曬， 送俾人咯，水晶， 送俾人 可以啊， 但爛咗咯喎， 唔係啊， 冇爛， 有啲係冇爛嘅，有一個已經爛咗啦。 咁如果你響塞埋咗個櫃桶度，你如果你喜歡我送俾你，真係冇所謂。如果 你 唔介意， 我睇下先啦，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要講硬嘅， 可以 啊，講硬軟嘅， 火車嚟嘅係。 哦，咁唔 火車頭，火車頭， 即係有好多卡係咪？ 三卡， 三卡， 唔係鑽石，係三卡火車啫。 其實好多嘢擺得耐咧，其實佢真係已經冇用唔到噶啦。譬如有啲舊嘅錶咧，我以前買咗好多咧，但係因為裏邊嗰啲電池咧，嗱，如果我買嚟，我係諗住儲嘅，咁啊唔會成日換電噶嘛。發覺咧到打開咧，其實啲電已經喺裏邊， 哦係啊，霉咗， 霉曬咧，其實再入翻電都行唔到， 行唔到啊， 係，所以基本上擺得耐冇意思。 我之前搬屋咧，我個朋友係做architect 建築師，幫我設計間屋喎，跟住話擺咩落去擺咩咧？中學同學，佢話你千祈唔好亂咁買嘢，點解？你要記住有啲嘢咧係叫殺眼嬌，你見到咧好中意好靚，但係你諗清楚就係擺得耐，你咪仲咁中意先。如果唔係嘅話咧，千祈唔好買。咁我覺得啊，都係有啲嘢咧，第一次睇咧，發覺好興奮想擁有，但係擺耐咗咧，其實真係得個擺字咧，吸塵就唔好要啦。咁啊，培養個心態就係有冇聽過 to have？Not to hold，意思即係話我有啲嘢係睇一睇就夠噶啦，唔需要擁有嘅。一個惜花之人喺街邊見到野花，見到見就唔需要摘嘅。唔愛花嘅人見到好靚，摘咗翻屋企，好快死咗。 係，路邊野花不要採。 即係好似有買嘢嘅時都要問自己，你係想要定係需要咯？咁你就會即係諗清楚先去買。 同埋咧，呢啲季節咧，有啲物件咧，你會多咗個推動力，就係佢本嚟五百，而家三百，三百半，而家變百五蚊，嗰啲你會覺得可以賺咗咁樣。我而家嘅習慣咧就係先擺個購物嗰個叫做嗰個位啦， 係 擺嘅啫，我唔會買嘅， 錯嚟， 耐唔耐當好似買咗， 係啊，都 OK 噶，都會咁試過。咁啊，問下你啦，如果我唔買嘢嘅話咧，慳翻啲錢啦，屋企乾淨咗啦，仲有啲咩好處添啊？即系我寫又減少咗啦， 少啲內疚咯， 慳翻啲錢 咯，係啊，真係噶，爭好遠噶， 慳翻啲執雜物、抌雜物嘅時間， 係啦， 啊呢個真係， 時間都係，係 時間 都係金錢嚟噶， 我非常之贊成啊！如果你屋企係即係乜嘢雜物都冇嘅，你諗下，你真係慳好多，你執嘢啊、吸塵啊、抹地啊、抹張啊， 同埋間屋大咗咯， 爭好遠， 間屋大咗啦， 感覺上大咗。 有人曾經有咁樣講過，佢就係話即係開頭嘅時候，佢都好中意嘅就係將嗰啲嘢就塞到成。成間屋都係，跟住有人同佢講過嘅就係話：你諗下，你買一間屋嘅時候，你計下每平方尺嘅你係要幾多錢咧？你就揾嗰啲幾多錢嘅平方尺咧，你就擺你嗰啲垃圾。你諗下係幾咁浪費嘅一件事，就唔知點解佢會覺得叮一聲，佢執乾淨咗間屋之後，咁跟住就成個人咧，成個運氣都唔同曬。 係 啊，佢話個感覺都唔同 嘅。如果屋企好多嘢 block 住曬咧，個感覺就係唔聚財喎。 係啦， 屋企簡潔得咧，真係好開心嘅喎。 冇錯。 去啊！成日去日本旅行咧，見嗰啲餐廳啊、鋪頭咧，點解咁舒服咧？就係佢好多 space 啊，好多流化咧， 冇多餘嘅嘢 哦。係啊，冇多餘嘅咧，簡直眼睛咧都係好舒服。 就係宅寂咯，係咪？ 係啦。 Wabi Sabi， 我最中意食壽司落 Wabi Sabi。 Wabi Sabi 係宅寂個 term， 你教我。 佢講笑話啫，而家只係。 大家笑啦！ 你呢個表弟，我會對付你噶啦。呢個實我去報噶，我有本消費簿已經 digital 賴咗啦，係屬於你嘅 成本。增口中，再喺度增加中。 係咁啊，同埋你知唔知 Steve Jobs 咧？佢翻工著嚟著去都係著。同一件衫 嘅喎， 點解啊？就慳翻啲時間咯，唔使買好多衫，啲時間好用咗啦。又同埋幸福感增加， 係啊，幸福感增加。 點解咧？我想問你，斷車嚟之後咧，你覺得個幸福感係增加咗嚟自邊度咧？ 嚟自嘅就係你留低嗰啲嘢嘅，其實都係精品嚟嘅。 就唔會有好多啲雜物，係咪？ 唔會 distract。 因為其實佢有講過嘅，如果你話喺斷捨離裡面嘅話，嗰樣嘢你要留低嘅，你先至問自己有冇一個平然心動嘅一個感覺，即係嗰樣嘢會令到你覺得嘅就 好中意， 我一定要留低佢。咁嗰樣嘢嘅話，一定係你經過深思熟慮而必須有用到嘅嘢嘅話，你先至會留低。如果當所有嘅嘢嘅話都係你需要嘅嘢嘅時候嘅話咧，你就會嗰個心態會好唔同。 又或者會咁講咧，即係當身邊嘅物件啊、雜物啊少曬嘅時候。你有好多精力、時間、精神去同你自己又好啦，或者同你身邊嘅人去 interact， 咁你嘅幸福感又好咗，即係人際關係又好。 即將時間留翻俾中意嘅嘢或者人， 甚至佢哋話呢樣嘢好上癮嘅喎。你開頭嘅時候咧，你會先嘅就係會當然身邊屋企嘅嘢啦，係咪？搞下搞下嘅話咧，連婚都離埋有啲。 哇！ 因為佢會覺得係啊，朋友其實都可以斷捨離噶， 係 嘛？你身邊嗰個人係啊，關係都可以嘅。當然唔係話叫大家要咁樣，但當然若果你話一啲即係已經融融爛爛嘅關係嘅時候，其實你某都可以諗下，你都可以斷捨離咧。 咁你有冇聽過建立斷捨離？斷捨離概念個日本人咧叫近藤麻里惠，上年做咗好重要嘅決定係咩啊？就係佢生咗 BB。佢連斷捨離都斷捨埋啦，已經唔再 promote 斷捨離。 哦， 因為發覺，哎呀，當我做翻媽媽嘅時候，你屋企真係發覺照顧小朋友都嘢都係要需要嘅，斷唔到嘅。咁不過我覺得其實呢個唔係斷捨離，以前可能就屬於係我叫咩 minimalism， 一係過簡啫。 嗯， 有時就係啲啊有需要嘅都需要 keep 住嘅，都係有需要。係啦，咁啊，不如我哋。做多個練習， 好啊！ 呢個練習好簡單嘅啫。未做練習之前咧，想問一個問題：如果你要去移居個地方啦，以下咁多樣嘢，你會邊樣嚟帶走 ？OK， 你聽住咯、哦，你覺得會帶走嘅，你揀低啊。第一個金錢，第二個上保，第三證書，第四屋企人朋友送嘅紀念品。第五家人，第六一个最好的朋友，第七衣服，第八有纪念的生日卡、圣诞卡，第十是香港特色的食物。你会带走哪些？ 带几多样东西？ 带两样啦。 吓，唔使拣啦嘛。 唔系啊，我冇嘢喎。 吓，冇嘢啊。 金钱都唔使。 人都唔得係啊， 家人朋友 我想帶，我咁難得先可以移居，重新開始， 真係好捨得，咩都唔帶， 梗 係 啦， 哇好決絕喎，好嘢喎， 識翻啲新嘅朋友啊嘛， 我帶 家人咯， 我錢一定要， 錢就一定要嘅，我估啫嚇，錢同家人咯，我估， 錢家人 最重要，我家人同朋友咯，你錢我諗可以去到對面揾啩， 嗯好啊，咁啊呢個就係家人啦，錢啦。OK， 好，咁啊，我哋而家合埋眼咧，再做呢个抉择咯。 系， 好，呢个练习好简单嘅咋。假如咧过多年之后，我哋个个都要离开呢个世界啦，要坐上一架天国嘅列车。而上呢个火车之前咧，你要喺火车站等候，要完成一个任务先可以上呢个火车。个任务好简单嘅咋，就系回顾你自己嘅一生，拣一个最珍贵嘅回忆。带去天国。当你回顾你一生的时候，你发觉你的生命很丰盛，有很多不同的经历，有开心，有难过，有自豪的，也都有惭愧，见到自私的一面，也都见到自己舍己为人的一面，有心碎，有幸福，有成就，也都有失败，见到自己丑陋，亦都见到有高尚的自己。如果你只能去带走一个回忆，你会拣哪一个回忆呢？现在给自己静下来，试试回顾这个经历。这个经历除了你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当时发生过什么事，你今天都还记得的呢？你记唔记得对方嘅样啊？佢做过啲咩嘢，或者佢讲过啲咩嘢？你今日都好记得嘅，试下用心去细味翻呢个经历啦。当你拣选呢个属于你自己嘅故事，带去天国嘅时候咧，

听陈百强嘅呢一首《一生何求》啊。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啦，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冻冻地嘅呢一个都唔系冻冻地嘅，非常之冻啦。我感觉上啊，体感都系比较冻嘅。呢、这个星期二翻嚟咧，新闻报告之后，我哋学下西班牙话 ，Hola Hola， 咁啊，到底今日学啲乜嘢？一阵你就会知道噶啦。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咩啊？ 西班牙牙学院 ，Hola，Buenos días， ¿Cómo estás？ Muy bien, ¿y tú? Thank you, thank you. Muy bien, gracias. Soy Miguel. ¿Y tú? Soy Brian. Soy Sarah. ¿Y tú? Yo soy Billy. ¿Y tú? Soy Carlin Student. 九龙塘，九龙城。 欢迎晒大家， 欢迎欢迎欢迎， 好啦，学嘅，今日好正哦。 好多嘢食啊！ 系啊，有埋图片啊， 系啦，有埋今日有埋课程啊，有埋课程， 我 终于对住本书啦吓。 好， 要考下你哋先。 好， 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啲西班牙嘅生字啊，咁话有好多似英文啊，似中文啊。 嗯， 系。 咁就今次考一考一下先，即系记唔记得某啲字？cafeteria， 咖啡， 咖啡馆。 餐室管嘛，餐室， 餐室， 餐室系啊。 咁咖啡就系 咖啡， 咖啡。OK。咁restaurante， 餐厅 ，restaurant，restaurante。 嗯，诶，哇，大家又练呢个句嚟啦。 看图先， 练又唔高兴。 我哋有俾心机噶， 系啊。好嗱，咁 我谂Billy Sir谂我哋好差。 唔系，我谂 讲完一个就哇，冇人答到佢。 我谂，估唔到你哋真系会做功课啊 ！OK 噶，真系有噶。 系啊 ，OK 噶，我哋喺个WhatsApp group 入面有用呢一个西班牙嚟对话 嘅。系啊， 哇， 系啊， 咁啊，真系好啦，你真系好学生啦，希望香港个个学生都系咁啊！ 你收佢哋几个咪得咯？ 好，我哋 set 个 example。 系，仲有咧，仲有啲咩嘢？ 仲有 巴达达， 酒吧， 系咪啊？ 巴达达， potato，系喎 ，OK， 好，仲有一个 hamburguesa，你应该识 hamburguesa， 我讲噶嘛，你讲噶， 唔系啊， 好多 啦， 冇错啦 ，hamburger，hamburguesa。 好嗱，咁我今日繼續講多啲同食物有關嘅嘢 啊！哇， 正啊， 正 ，delicioso，delicioso，OK，delicioso 即係 delicious，delicious， 係嗱，咁其實仲有第二個嘅 delicioso 太長啦，講個短啲嘅 delicious，sabroso，sabroso，OK， 即係咩意思啊？英文 sabroso 即係好味， 都係 tasty 啊，好味 啊 ，rico，riquissimo。 最短的就是 Rico 怎么算啊老师 Rico 是 Rico R-I-C-O R-I-C-O 这么短但是 那 么长但是那么长 Rico 不是其实就是 Rich 这个意 思 Rich 但可以代表有钱的 都可以的是 Chico Rico Chico Rico 有钱的人 有钱仔 系 有钱人， 你 咪 Chico 女人。 哦，咁啊，女 人 咧 ，Rica， 诶 ，Chica，Rica 嘛 ，Rica 啊 ，O 就系男仔嘛，系啊，系。 好嗱，咁我哋 嗌嘢食啦，嗌嘢食， 嗌嘢食， 好肚饿啊！ 唔得，俾少少时间先，我哋系啦，我哋要系啦。嗱我嗱讲开啦，嗱我哋之前讲 cafeteria 就系 coffee shop 啊， 系 restaurant 就系 餐厅， 好咁你知唔知 bar 系咩咧？ 酒吧啦， 因为你写咗嘛，我哋睇到。 系 啊。 唔系，我未写点解。 哦，点样可唔可以讲多次个音啊？ 好似噶 ，bar。 bar 即好似英文咁 bar 哈 bar bar bar 其实系一个食嘢嘅地方嚟嘅， 哦， 系啊， 食啲 tapas 嗰啲地方啊， 食 tapas 啊，食三文治啊，食嗱，即系你谂下，诶，系啦， 小 食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唔同 restaurante 啊 ，restaurante 就有诶，即系有大位啊，有餐牌啊，系啦，系啦 ，bar 咧就系你入去 自己搵位坐， 系啦，自己搵位坐，咁其实诶呢个唔系就系西班牙文有，其实日文。你 sushi bar 哦系 系咯系咯 ，sushi bar 唔系就系饮酒噶嘛？ 有时佢哋系集诶企喺度食噶， 企喺度食噶， 系咪就 系 呢啲啊？ 对， 就 喺呢啲啦，系 啦，其实就 系 食完就走噶啦， 系啦系啦，食完 啲凳唔好坐噶，因为佢唔系真系 有啲人企喺度 坐， 有啲人企喺度食噶嘛， 系啊， 系 啊，其实系快咯，即系 lunch 嗰啲啊，通常都系咁啊， 嗯 吓，咁如果 bar 嘅 Spanish 系咩咧？ Bar，Bar，Bar，Brando， 系咪讲嘅 B A R R A 嗰个 ？B A R R A 系啦 ，B A R R A，Bar，Bar，Bar，Bar， 但系其实系咪即系呢啲都要卷嚟噶？其实即系点样 define 几时要卷，几时唔卷啊？系咪有一个 你 有个 formula 噶？ 有嗱，你见到一个 R 咧，通常就唔系一定要唔使卷得咁紧要嘅吓。如果你要卷得紧要，佢一定会有两个 R 俾你嘅。嗱，咁所以呢个 Bar，Bar 系。啊！九龙队啊，九龙队啊 ，Barra， 我卷唔到你， 我都卷唔到 啊，系啊， 你都唔得，你学咗新闻， 你卷到 Barra， 系 Barra， 我卷到 Barra， 可唔可以练噶嗰个？ 可以嘅，可以嘅 ，Barra， 我成日觉得好似系狗仔咧发脾气嘅时候啦， 扮狗， 唔系以前我哋点样练咧？系嗰啲赛车，赛车嘅嗰啲，啲赛车咪咁啊。 咩啊？ 巴 嗰啲啊， 学赛车啲声， 即系啲引擎声啊嘛。 我部车好渣， 佢部车 放心，我冇车，所以我卷唔到。 唔系，其实你譬如讲国语啊，讲普通话咧，你有个日字嘅，日字点讲？ 系 啦，佢已经卷紧你啦。 卷但唔系震啊 嘛， 系唔会震啊嘛。 其实都系差唔多嘅，你系震紧入边啊嘛，你系震紧出边，即系条脷嘅出边。条脷嘅前面啊 ，Billy 就你咪天生识震噶， 啊唔系噶， 你真系练翻嚟， 系啊，系啊，细个唔系即系唔知啊，即系人人都人都卷咁，突然间有一日，咦 就卷到啦， 系啊系啊， 哇，好劲啊，好想咁啊 ，OK 好啊。 好嚟啦！ 你练多啲，下个礼拜应该卷到噶啦。 好， 系啊， 可以扮狗啦，即系 嗱，咁讲埋另外一个几时会卷得劲咧？就系如果你个字有个 几个 用 R 开始 哦， 譬如 R O S A 啊，即系 Rosa 咩 ？Rosa，Rosa， 咦？边个 ？Rosa， 唔系佢卷到嘅，最劲嘅人 系啦，系啦 ，O S A 系嘛？ 系啦，系啦， 好卷。 系啦，咁譬如 Robert 嘅 Spanish 系 Roberto， 哇 ，Roberto 卷两次添啊，仲要 啊，系啊，因为你 R 喺一个 consonant 之前，你都要 push 一 push 咁 样做 ，Robert 系咪？ 系啦系啦， 所以我就我喺网上睇一啲西班牙啲，佢不停卷你咧，系听到好辛苦噶 啊， 好， 唔系有啲人就卷惯咗， 点解要卷咧？唔卷又咩？ 系咧，卷唔卷得唔得？ 卷佢听唔听得明噶？ 唔卷冇事噶。 哦，即系其实都发到嗰个音噶， 系 咪？ 系嗰个字噶嘛？系啦系啦。嗱 ，Roberto 咁，人哋都知系讲紧嗰个人噶吓。咁如果你讲 Barra， 人哋都知你系讲紧吓吓，唔会变咗第二个字嘅。 嗯， 吓吓。 不过习惯性就佢哋会卷嚟，系咪 啊？系啊，咁即系呢个系个 language 本身一个 feature。 嗯。 咁不过你唔卷，咁人哋咪会 都听得明， 听得明吓。咁啊，记得有啲国家咧，佢哋唔会卷嘅，有啲 广西白 系咯系咯，所以其实你唔会真系变咗第二个字咯，可能好少 case 咯，好少 case 吓，所以唔使惊， 好 卷唔到你，唔系代表唔识广西白文 ，OK， 咁就得啦。 我唔卷你，大家都唔识讲西班牙文。 系啦，咁可以继续学啦，继续放心学。 我大声讲嘢， 唔代表冇礼貌。 唔好笑，继续。 老师继续，老师 继续笑。 OK， 好，咁 Barra 啊 ，Barra。 老师啊，有同学。好，继续。 好嗱，咁食嘢。食嘢嘅 Spanish 系嗱，上次我讲食物啊，食物就 comida， 嗯 ，comida 系啦，咁食嘢咧就 comer，comer 系啦 ，comer，comer， 你讲咩啊 ？comer 呢个 系咪 comer 嗰个 ？comer 就 系 food 啊，意思啊， 就系 eat 系啦，系一个动词嚟嘅。 哦 哦 ，OK， 讲咩 啊？系啦，诶，咁加埋啦，诶，饮啊，饮就系 B E B E R 啊 ，B E B E R， beber， beber， beber， beber， beber， beber。 嗱咁有啲人可能講慣咗 beber gomer 咁，咁呢啲係佢哋將個 R 誇張咗少少啫，不過就冇嘢嘅。 beber beber gomer beber beber gomer 好啊，咁下一句咧就係可能你聽過阿拿度以前講 vamos 咁啊 ，vamos vamos vamos 啊，呢個就係即係 let's go 咁啊 ，vamos vamos 拿度係邊個 ？Tennis 啊。 哦 ，tennis 啊，系啊， 拿到系 tennis 咩？ 拿 系啊， 即系拿到吓，拿到。 我以为 攞拿到 啊，我以为踢波，我以为好波。 唔系攞拿到啊。 OK， 拿到， 拿到吓。咁吓，咁如果我哋将呢两句诶 mix 咧 ，vamos a comer。 Vamos a comer， 即系 Let's go and eat 系咪？ 系啦 ，Let's eat 就净系。 哦 ，Let's eat 系啦 ，Let's eat。 系咪而家就 I V A M O S 嗰个啊？ 系啦 ，V A M O S。 comer 可唔可以讲多 一开始好嗱，一开始好咧系感叹号嚟嘅。佢咧西班牙嘅结构都搞笑嘅。我哋广东话或者中文咧咪 感 叹号 就 系 得罪 咩 嘅？哦，倒转 系啦，佢会倒转嘅感叹号会摆前同埋摆后。 哦， 我以为老师认唔到嗰个字， 系啊，系感叹号嚟嘅。 唔系， 即系嗰个唔系发音字嚟嘅。 嗱，其实诶，讲埋感叹号啊。 嗯。 嗱，感叹号诶，佢会话俾你听你要几时嗱咁。通常感叹号嗰啲系 emotional 嘅嘛。 哦。 吓，佢要话俾你听你几时开始 emotional。 哦。 吓，咁而家咁样摆咧，即系成句 vamos a comer 系咪 ？vamos a comer。 如果你话将个感叹号褪去后边咧。即係你開個 去到尾先至感嘆就唔 咁就係啦，咁就唔係你個 mood 就唔同咗啦。Vamos a comer， 嗯，知道，即係你而家要由頭開始就又要個入個情緒。 係啦 ，comer， 或者如果你喺 Vamos close 咧就 Vamos a comer。即係你可以 褪，因為你呢一句其實基本上你有兩個感嘆號噶嘛。第一個感嘆號嘅話就係喺就係倒轉噶嘛。你嘅話咧就係正常感嘆號嚟噶嘛。即係其實講緊你咁樣嘅話，你見到兩個感嘆號，就好似括住咁樣嘅話，就係嗰個成個字嘅語氣都要重嘅。係 啦， 係 啦， 同埋調轉係咪因為佢擺前啊？ 係啦，係啦。 哦， 呢個西班牙文先有。 係感嘆號擺前面就調轉，後邊就正常。 係啦。 感嘆號會唔會出現喺中間嘅？即系譬如可能一句里面嘅话，我喺中间 三个， 唔系你开同删咯，即系睇你想喺边度开同喺边度删咯。 即系其实我可以喺一句里面嘅就中间嗰度，我未必一定系要成句嘅开头，系咪？ 所以如果你喺 vamos 后边 close 咗佢咧，咁你咪 vamos a comer，vamos a comer， 系咪净系咁？但系会咁样嘅咋，唔会有啲 question mark 摆前？ 有 question mark， 好醒啊 ，Michael 大佬。 如果你睇第二版， 我都有噶， 有个调转咗嘅， 有啊，调转咗嘅一个系啊问 号 咯，系啦，又系话俾你听咯，你几时开始问？ 哦，即系又系个语气， 老师啊，电脑点样打倒转问号啊？ 哦，呢个有嘅。 电脑点样打？ 电脑点样打到？ 嗱，以前咧， 西班牙咯， 以前 keyboard 买个西班牙，佢系问得好，即系 买 个 西班牙嘅 keyboard。 因为我哋唔会有呢个 sign 噶嘛，我哋唔会有呢个字噶嘛。 以前咧， 电话嚟打， 好聪明啊！咁人哋咪要倒转嚟睇咯。 要即刻好快倒转翻。 系， 唔系以前啲 keyboard 咧，你就用嗰个咩 ALT 嗰个仔咧 ，ALT 跟住揿一个 number， 因为佢呢啲系嗰啲叫做 ASCII code 啊嘛，你揿一个 ALT 跟住佢就会出咯，同埋个 N 嘢都系噶嘛 ，N 嘢啊，同埋嗰个打斜嗰撇嘢啊，吓嗰啲全部都系 slash 系啦，全部都系 ALT 揿噶嘛，不过而家就方便啦，而家你譬如电脑可以话俾你听，你想 set 边个国家嘅 keyboard， 系咯， 咁你个 layout 咪变咗嗰个国家， 系咯，咁咪得咯。即好似你打日文咁啫嘛，系啊，咁样。 仲有冇其他 sign 系要咁啊？即系想问好同埋呢个咁啦，冇其他噶。 冇噶啦。 哦，学 咁啲仔咯，啲撇咯， 撇系啦，撇咯， 即 系 ALU 吓 ，ALU 吓。 蛇仔 咧？蛇仔啊 ，N 上边噶嗰。N 加个蛇仔是一个字嚟噶嘛 ？N 嘢 ，N 嘢 ，N 嘢 ，N 嘢， 哦，其实仲有一个吓，呢度冇用到嘅，就系个 U 上面有两点嘅， 系啊，有啊， 有吓，呢个第日有机会出现，我会话俾你听。 好，我哋继续讲食物， 继续讲食物，好嗱，咁嗱，即系有讲食物之前啦，要讲多几样嘢。OK， 企台 ，OK，waiter 系啦，吓就叫 camarero。 Camarero，或者就叫 mesero， 如果我分唔到佢男定女咪死。 mesero， 如果佢有似男有似女咪死。 你 hola， 咁就叫 hola。 hola guapo，hola guapa， 或者系 mesero，mesero 系啦，系啦，系啦。OK， 嗱 mesero 咧，其实 waiter 啊 ，waiter， 咁其实 mesero 系 from mesa 啊 ，mesa 即系台， 台 mesa 系啦 ，mesa 台， 嗯 ，mesa， 哦 ，mesa，mesa 台 系啦，咁知唔知下边嗰句系咩咧 ？mesa para dos，mesa para dos， 请问有冇台 ？dos 先学过 ，dos 系 二， 系 两个人。 两个人， 两个人嘅台 ，table for two， mesa para dos，mesa para dos，mesa para dos。 OK， 好，好，跟住咧就嗱，咁当你坐低，你唔知有咩食啊，咁你就会问人哋攞个餐牌。 Hola， el menú， el menú， el menú， el menú， 系啦，或者 la carta， la carta， 佢呢度就系有一撇啦，喺个 U 字上面。 系啦 ，menú， menú 系嘛？ 系啦，如果你冇个撇咧，就变咗 menú。 哦， 系啦，所以你个系啦，你嗰撇就话俾你听，你要将个音 提高， 提高系 因为 el menú， el menú， la carta， la carta， la carta。 好，咁喺度你可以加个 magic word 啦 ，por favor， por favor， please， 系啦 ，el menú， por favor， por favor， por favor， mesa para dos， por favor， por favor， 好听，唔知讲乜， 嚟，九龙 嘅同学仔 ，por favor， 快啲啊，九龙分校，你话咧九龙堂会啊， 快啲 ，el menú， el menú， por favor， por favor， por favor， por favor。 Por favor, por favor, por favor. Oh, el menú, por favor, por favor. 哇，你又好啦，有老师帮你写埋。 Por favor， 搞错啊你！ 我交多咗好多学费噶。 啊，私营。 Okay， 好， 好， 好啦，咁啊，当你已经睇到晒啦，咁今日就讲下啲好 嘢食， 基本 三都好多人会食啊，仲有三分钟， 可以嗌到几多碟嘢食咧？ 咁我哋快啲，好讲Tapas 啊 ，Tapas 好食 ，Tapas 系啲西班牙小食啊， 冇错， 细细 碟嗰啲， 细细碟嗰啲 ，OK， 嗱，咁通常最最 common 嗰啲啊，咁就係火腿， 冇錯， 火腿就叫做 ham 嚇，記住個音啊 ，ham， 千祈唔好叫做 Parma ham， 嗱 Parma ham 係巴爾馬，係意大利噶， 係， 所以 ham 嚇 ，ham 加個尾音 ham，ham 係啦 ，ham，ham， 所以見到個 O 字咧有一撇嘅 ham。 咁西班牙咧有通常有兩種哈蒙嘅，一種咧嗱我哋睇公仔啊，有一個咧就叫做哈蒙 Iberico， 哈蒙 Iberico， 哈蒙咪 J A M O N 嗰個， 係啦係啦， 讀哈蒙噶， 係啦個 J 係 哈蒙， 所以你笑嗰陣時係 J A J J 嘅，哈哈哈哈 哈蒙。 哦，我琴日睇到有呢個 J， 唔好 記性真係好好啊！ 唔好見到渣渣渣渣渣咁係， 我以為係 渣渣渣， 渣渣渣即係哈哈嘛，係啊， 渣渣渣即係哈哈哈。 OK， 嗱咁 Hamon Iberico 就係呢個黑豬毛啊， 黑毛豬， 黑毛豬。 我想問 Iberico 係嗰個地方名演變嘅 adjective。 系啦，系啦。 哦， 其實 Iberico 係即係嗰個西班牙嗰個地嗰個半島咧，係叫 Iberia 咁啊。 哦， 所以係啦，即係嗰個地方係 Iberico。 Iberico，Iberico，Iberico， 好， 好好食啊， 超味啊，但係香港買好貴啊。 係啊，好貴啊。去西班牙嗰陣時記住買啲翻嚟啊。係 啊，西班牙好平啊。 好平啊。 另外一隻咧。 另外一隻咧就叫做 Hamon Serrano， Serrano， Hamon Serrano， 系啦， Hamon Serrano， 咁 Serrano 就平啲啊，不過都係好食嘅。 系 啊，咁呢個就有咧，有似你嗰啲咩 Parma ham 啊，其嗰啲咩 Cure ham 啊嗰啲咁啊。 嗯， 嚇，不過我哋就唔好叫 Parma ham，Hamon Serrano，Hamon Serrano， 好好好好好，講埋兩個字，一個咧就Queso，Queso 就係 cheese。 哦 ，cheese， 咁如果 cheeseburger 咧， 哇，嗱 ，hamburguesa 就係 hamburger 係啦，咁 hamburguesa 的 queso， 我摆后面嘅 系啦，即系 cheese 做嘅 burger，、 okay. 或者有啲人就叫 queso burguesa 啊 ，queso burguesa， burguesa 系咩啊？ 啊 ，burger 啦 ，burger 啊嘛，即系 burger cheese burger 嘛 ，queso burguesa。 好，如果越肚饿啊，不过时间系差唔多啦，12:29噶啦。 系啊， 多谢晒啊，今日 Billy Sir 教咗我 好多，下次继续叫嘢食。 系啊 ，restaurante，restaurante， 好，留翻我肚 ，Billy。 Gracias，Gracias，Billy Sir， 多谢晒， 多谢晒 ，Billy Sir。 好啦，咁啊，拜拜完之后咧，12:29，听个风骚发人啊，翻嚟就会有一阵间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错过啦。先听12:30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强烈冬季季候风同广阔云雨带影响，本港天气严寒。今朝市区气温下降至6度左右，新界再低2-3度。大帽山最低气温曾经录得-2.4度，山顶植物挂上薄冰。天文台亦都接获结冰报告。另外，天文台总部今朝录得6.3度，系入冬以嚟嘅最低温度。天文台话，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维持喺7度左右，展望听朝仍然严寒，高地亦都有可能结冰。星期四同五朝早天气仍然寒冷。行政長官李家超宣布，下個月農曆新年期間實施通關特別安排，年三十至年初四，即是2月9日至13日，一連5日，深圳灣口岸旅客和車輛都可以24小時通關。至於羅湖口岸，在年三十和年初二，即是2月9日和2月11日這2日，將會延長開關時間至到凌晨2點，港鐵東鐵線亦都會相應延長服務。李家超話：羅湖口岸延長運作，可利用鐵路接載大量旅客離境，並分散原本乘坐跨境客車過關的人流。處理政務司司長今日會召開相關會議，協調各部門和公共交通服務，然後向公眾公布細節。他又話：有關安排顯示港深合作無間，目標一致，重視市民和旅客的體驗和感受。港股昨日收市跌穿15,000點，行政長官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之前被問到對股市的看法，以及政府有什麼救市措施。他說，當局正是密切留意股市波動，監管機構特別是金管局會謹慎留意變化，暫時看到市場運作有序，沒有不尋常情況。他說，現時息口高企，地緣政治複雜，供應鏈和貨運存在不確定性，市場就美國大選的變化、衡量對整體國際關係的影響等都令到市場敏感，但是監管機構認為本港市場運作符合預期，他希望股民謹慎留意市場變化而作出決定。李家超又提到，國家副主席韓正昨日會見匯豐銀行高層的時候，亦都明確指出國家大力支持香港的金融中心建設，在國家多方面政策支持以及香港自身多方面優勢之下，他對整體市場運作有信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嚴寒多雲，初時有幾陣雨，高地有可能结冰，吹清劲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朝严寒，高地有可能结冰。星期四同五朝早仍然寒冷，天日间天色较为明朗。周末期间早晚清凉。依家气温7度，相对湿度80%，寒冷天气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329点，升368点，总成交金额707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74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32点，升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5.47升3.6，腾讯控股272.8升10.6，阿里巴巴67.65升2.2，美团67.1升1.7，南方恒生科技3.82是升0.08，恒生中国企业52.06升1.46，友邦保险60.95升1.85，比亚迪股份195.2升4.3。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19，日元148.18，瑞士法郎0.867，加元1.347，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兌美元0.66，新西兰元兌美元0.61。日经平均指数报36658点，升111点。港金报1887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6.99美元，卖出20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就咁样保持正常呼吸， 我唔得噶，我一落水我就呼吸唔到噶啦。 虽然被困嘅丁丁丁终于被救援队所发现，但系恐惧潜水嘅佢，最终可唔可以跟随展眼一齐逃离险境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住劏房冇水冇柱嘅独立水费单，都唔知道业主有冇收多我。 业主向租户收取嘅水费超过交俾水务署嘅金额，就系违法。听我哋识仔讲，参加分间单位安装独立水标计划，不但可免交水费按金，同获免费提供水标。分标后，租户更可根据独立水费单按容量俾钱，避免争拗。查询及举报热线2824500。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神科状元驾到，神科状元驾到。 哎呀呀呀呀， 好嘢，终于有人嚟报喜啦。 哎呀呀呀， 神科状元，神科状元到啦，老爷。 Really? 哎呀，老爷， 开心嘛。 你唔好咁紧张啦，我都唔知你咁 啊。哎呀 ，sorry， 我一紧张咧就讲英文噶啦，吓几十年都系咁样，我改唔到啊。哎呀，真系 sorry 啊。哎呀，老爷，我估唔到我哋阿姨仔真系高中啊，今次真系高中要做要还神咯。 老婆，快啲上香俾祖先，令我咧摸啲炮仗出嚟，贺贺一贺佢吓。 哎呀，苏华啦，我马上准备一下。 好啊。 神科状元驾到啊！神科状元驾到啊！ 做咩啫你？伸条脷出嚟做咩啫？人哋狗嚟噶， 嚟到门口啦！ 咁仲快啊？开门迎接啦！ 请问呢度系咪陈府啊？ 我哋系咪陈府啊，老婆？ 哎呀，老 老爷啊，你咪开心得滞，你懵咗啊！ 哎呀呀呀呀！ 你系陈梦吉第十八代后人陈云吉啊嘛？ 系喎，系喎，我陈云吉喎， 系 啊系 啊， 哎呀，老爷，系啊，我哋系陈府啊，系啊系啊， 呢个咪即系陈府咯， 系啊， 官老爷，呢一度系陈府啊， 系啊， 今日系咪有喜讯？系咪报喜啊？ 阿师奶啊，你好紧张咩？ 哎呀，我一紧张就系咁样啊！ 系啊，系啊，佢伸条脷出嚟，伸翻入去啊！ 我好心急啊！ 真系咁， 哎呀呀！ 沿路咧就风尘仆仆，口又干，有啲肚饿，哎呀，哎呀，有啲头晕添，仲见到天旋地转好多星星。 明嘅，明嘅，明嘅。官老爷，嗱，你上座休息一下。阿老婆啊，叫嗰个阿边个边个斟杯热茶，攞啲糕点出嚟招呼下官老爷啊！ 边个边个？系嘅系嘅，老爷啊！过嚟讲两句 咩事啊？点啊？有咩快啲讲啦！我好 excited 啊！ 哎呀，我哋屋企边度有边个边个帮我哋斟茶递水俾阿官老爷啊？ 哟，小编吓，过隔篱屋搵二叔公帮忙嘛？ 哎呀，二叔公份人咁麻烦啊，同你啊又冇乜两句啊，佢边度肯帮忙啊？ 世界上有句说话叫做 money OK OK， 有钱使得鬼推磨嘛。二叔公见钱眼开， 咁啊， 你如果话俾佢听，你塞翻啲钱俾佢，系啊，你叫佢温和、拖磨啊呢啊度咩都得啦。 收到啦，我去搞啊。 系啊系啊， 哎呀，阿边个边个备茶。被点心咯， 收到 ，one more two more， 阿呢一度，咚咚咚，你查到？ 啊，官老爷，辛苦啦，辛苦啦， 饮茶， 饮茶，饮茶， 饮茶，茶咧，啊，茶咧，边度有茶？吓死人啊，吓！ 诶，咁嘅官老爷啊。呢杯咪茶咯， 唔好讲笑啦！你自己有冇饮过啊？你啊，你望下，啲茶色暗哑，毫无光泽，哇，仲冻冰冰、淡喵喵咁样。喂，今日几度啊？今日得个七度咋？咁啊，穷村僻壤嘅烂地方，咁都出到状元，真系奇迹啊！都唔知系咪搞错？都系咪啦？等我返京师了解下先。 No， 冻个冻个冻。 做咩啊？做咩啊？做咩啊？冇掂我。 官老爷，莫怪莫怪啊！掂到边度啊？冇事啊嘛。 啊！ 哎，老婆老婆。招呼官老爷，你点可以俾啲咁样嘅人怠慢人呢？ 柠檬茶系冻噶嘛？ 唔系啦，起码都比上等嗰个 monkey meat 马骝 meat 系啊，再蒸笼嗰啲叫做 shark fin 鱼翅饺系啦。 唔知今晚 招呼京城嚟嘅官老爷，快去 咩？喂，咩 monkey meat 咩 shark fin soup 啊？我日日都食，日日都饮啦，好名贵咩？ 咁。 咁嘅即係咁样嗱，我哋茶园嘅 monkey meat 呢就係、是、自己种嘅。 係呀係呀。 我啲 monkey 去 meat 㗎。係 呀。 咁全广东地区个就得我哋一棵。 因为得我哋有 monkey 咋嘛。 冇错，而每年啊仲会係上贡俾朝廷嘅，係绝顶嘅好茶。 得你都唔好乱讲嘢住。入嚟内堂内堂。失陪等我啊，等我啊。 用乜嘢啫？你咩事掹我入嚟啊？ 喂，你讲到咁大，作到咁大，咁点收货、啊？ 老爷啊，你教我噶嘛，有咁大作咁大嘛，有钱就使得鬼推磨嘛，咁我哋咪再俾啲钱阿二叔公咪得咯。 系嘅，二叔公真系开心见到你啦。 阿芬，翻去面一面 先。咪住，睇唔睇到我揸住啲咩啊？ 睇唔睇到啊？ 十两银啊，阿二叔公。 十两银。 系啊。 写晒，来吧，你叫我做咩都得，来吧 ，open web。 阿官老爷，贡品极。奢华嘅 monkey meat 到啦，到啦！ 系啊，贡品级极上奢华马骝 meat 到啦，未听过咧。 浮夸，我呸！ 未算啊，我呸！你个官老爷， 你哋呸晒落我块面，你两个都水。 师奶，你呸咩咧吓？ 嗱，听住，我哋就系用嗰啲 你讲咩呀？ 青藏高原有啲神冰川水，嗱水质咧就特别滑嘅，咁啊含有咧就极丰富嘅矿物质同埋微量元素。我呸，你未听过？有抗衰老功效嘅， 系真唔系啊？听落有啲几特别咁啊！ 阿官老爷，仲有你望望，奉茶俾你呢个杯，哇，犀利啦，唐朝。 阿贵妃养嘅，每朝咧饮第一杯井水嘅时候就用呢个吸啊，呢个吸你知唔知咩吸啊？ 咩吸啊？ 呢个吸好犀利，系得贵妃养先用得到嘅呢个吸， 梗系啦， 好珍贵，价值连城。系啊， 我哋俾一个你。 系啊，啊官老爷，请品茶，品完喜欢嘅咧就攞埋阿杨贵妃个吸，方便沿途用呢个吸饮水就 犀利。 果然细心啊， 好 啊，等我试下先。 得唔得？得唔得？啲茶得唔得？个吸得唔得？你嗰条气顺唔顺啊？而家 嗯， 得唔得？ 都系不外如是啦，一般般咁啦。 好，我问你啦，官老爷，我哋有边 part 做得唔好咧？ 嗱，样样都好，唯独系你哋采柴嗰只马骝搣嗰只 monkey 啊，佢采柴嘅时候咧太过粗鲁啊！ 系咩 ？No， 佢搣得太入， 搣 到入面有啲苦味，个夹啊，个夹都入咗啲茶叶入面，令到个茶叶变咗汁，仲有个师奶成日呸都唔系咁好咯， 佢因为用呸咪啦。 哦， 咁点算啊，官老爷？ 嗱，好简单，计我话咧。叫呢个师奶拖嗰只 monkey 出嚟，等我帮你睇下啦。 哇，官老爷 ，monkey 你都冇得掂咩？ 喂，哎，仲我，你快啲拖你嗰只 monkey 出嚟俾阿官老爷睇睇，快啲 ，monkey。 喂，老友，你要我扮马骝冇问题，要我扮 monkey 咧就系问题啦，三十两 ，OK， 有唔同嘅咩？ 有啦，monkey 要好啲。 OK， 得，卅两。喂，二叔公，你唔好咁咬大啖。 系啊，二叔公，卅两，你大咬啲。 四十。 哎呀 ，I kill you 啦，又似你，官老爷 ，monkey 到啦 ，monkey 到啦。 喂，咦？ 点啊点啊？得唔得啊？啲模式靓唔靓啊？官老爷，吓做咩接接声嘅？唔系又有问题系嘛？官老爷，呢个 monkey 上等货嚟嘅。 你一望就知啦，问题就系出呢只垂头耷气、冇嚟神气嘅马骝身上，你望下佢样乌眉瞌睡咁样，试问又点可以喺晨光稀微嘅黄金时间采摘到最鲜嫩嘅茶叶、啊？ 得，喂，其实咁样，佢而家唔系最好嘅状态啫。嗱，我同佢讲两句，佢得噶啦，一百两，俾少少精神啦，喂。 仲可以差唔多， 仲可以跳好高噶，俾多十粒。 啊，得啦，唉，唔好烦啦。 掹住只马骝，废噶你， 其貌不扬啊，影响本官心情啊。 哎，你推啊！ 啊，大胆，只马骝发本官脾气咩？呜呜，啊，阿师奶你。捉住佢，掌佢个嘴。 喂，掌马骝嘴，掌个嘴，掌个嘴。 边个掌啊？ 佢叫你师奶，唔通我师奶？梗系你啦。 吓？ 哇，你试下，你打二叔公，你俾雷劈啊！ 快啲，唔好咁多嘢，喂，快啲。 二叔公啊，五百两啊，五十两啊， 嗯， 我保证碎碎力啊，哇，有少少声啊，拍一下，好唔好？保证痛。 八十 得唔得 ？OK， 八十。 二叔公系我哋同村好兄弟 brother， 真系有今生冇来世。鬼叫今次我仔高中状元咩？将来我叫佢大热你一家，是但啦，收少少先两家 啫嘛。好啦， 得未啊？ 快啲啊，细细力打啊！ 得嗱，我俾咁多银两你，受我一巴，你好应该啫嘛。 哇，你好痛啊你！哇你， 我操！ 喂，大家静啲啊！啊！真系奇闻，有趣啊！呢只马骝识讲嘢，诶，咁我要即刻快马加鞭回报京城，人咧， 派人嚟， 同我即刻绑呢只 monkey 啊！今次仲发达 啊！官老爷，我想问下你绑起佢可以点样发达咧？ 好简单，只要我将呢只会识讲嘢嘅 monkey 献俾当今圣上。皇上仲唔重重有赏，加官进爵， 咁样， 到时连升三品，仲会封埋地。陈夫，我会喺皇上面前美言几句，到时你哋都有封地，你哋都发达啦。 实在太好啦！今日可谓嘅就 系 双喜临门啊！老爷，我哋点样 celebrate 一下咧？ 不如我哋。叫鸡 and 鸭好唔好？可贺佢好唔好啊？ 不如烧埋炮仗，咕噜咕噜，热闹啲啊！ 系，头先咪话烧炮仗，仲唔快啲攞出嚟？ 好，我即刻去啊！ 老婆，你归为状元爷嘅娘亲，啲攞炮仗嘅粗重嘢，你叫啲下人去，咁咪得咯。咦，行雷喎！ 行雷啊！寒天雷一定系有啲冤情啊！我又可以点样叫呢个二叔公去攞炮仗？我真系好惊俾雷劈。 佢个名叫二叔公啫，真系二叔公咩？妇人之见咁迷信，你叫啲客人攞炮仗，你唔好扫官到人嘅雅兴，你快啲啦 ！Go go go！ 去去！ 大家听我讲几句。既然今日咁 happy， 不如唔好烧炮仗，烧埋烟花啦，咁样唔系开心啲咩？ 高兴高兴！你叫啲人搬晒啲烟花出嚟，烧烟花烧烟花。 喂！老爷啊， 咩咩， 如今日头白白， 系啊， 日正当空， 系啊， 烧烟花又有啲乜嘢效果咧？ 喂，做咩事啊？你呢个师奶阿呸呸呸，谂住今日好日子，大家高兴下啫。你咁样接接声唔烧咪算咯，得，本宫先行告退。 拜拜住。 唔使唔使，做咩乱噏无谓啫？都话咗你， 阿陈老爷， 系系 系，啲人咧唔教唔得噶， 系系冇错， 大大力掌佢个嘴，记住 哦， 啊，男人讲嘢， 哎呀， 女人点解插嘴咧？嚟， 系啊， 掌佢， 哎呀呀呀，哎掌你个嘴，咦，你啊，掌 大力啲啊， 我唔系啊，掌紧啊二叔公个嘴啊， 哇，又打。 鬼死我！我以为老爷真系掌我嘴， 是但揾一个打咪算咯。 真系好彩你聪明啊， 梗系啦， 二叔公 因为佢样底打啊嘛， 真系我都想打。 横掂咧都俾雷劈，不如你试下，好爽噶。 试下呢个掌嘴， 掌嘴，掌嘴， 扯嘛！我虽然恨钱，亦系贪心积。不过其实咧，我已经改过噶啦。再嘅，我已经成为过去，我唔贪钱，我唔要。 你贪唔贪钱唔关我事，我觉得好闷啊。喂，可唔可以放烟花、烧炮仗啊？烧得未啊？唔想啊，算啊，真系。 烟花冇听住雷声， 即刻嚟。 冇烟花。 好劲啊！哇，好靓啊！ 喂喂喂， 喂，日头太猛啦， 大啦，但何以唔见烟花 咧？因为日头太猛。嗱，你睇嗰边。哇！吉星宝四个字啊！ 哇！ 好靓啊，好靓嘅牡丹花啊！ 盛开嘅牡丹花代表花开富贵、如意吉祥。五颜六色嘅花代表万紫千红、紫气东来。恭喜恭喜！ 哇！讲得实在太好太精彩啦！既然咁开心，我哋一齐饮杯啊！喂！ Cheers！ 唉，好啊，本官啊，饮饱食醉。啊，话时话，陈府啊，上上下下，我啲茶叶咧，打包好未啊？ 全部包好啦。啊，官老爷，至于嗰只 monkey， 你想点？ 得得得，你哋今日好好彩啊！因为本官咧就属虎，咁啊，记得啊，师傅同我讲过，马骝同本官咧就相冲相克，由于翻京城啊，路途遥远，为免啊发生事故，好。我今日姑且就放过你哋啊，放过你啊，马骝。 多谢大人不杀之恩，大人一定好人有好报。 啊，只马骝又识讲嘢，但系点解把声同头先好似啊有啲唔同咁嘅？ 回大人，刚才咧本马骝因为担惊受怕，怕大人认出，所以我自行特别处理本马骝嘅。 啊，得得，唔理你啊。啊，本官告退。 诶，请慢。啊官老爷，你尚未宣旨，犬儿成为新科状元喎、 啊。系、啊、喎，诶、啊啊，我攞都收埋咗添。 系啊， 阿 Monkey 哥，麻烦你帮帮手、啊。 帮手帮手， 收到。 请下跪。 系。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科一甲状元，陈府奉从六品翰林书院收赞。钦请， 请嘛， 何事啊？ 犬儿姓陈，命大吉，自大利。阿官老爷，你会唔会写错佢个呢？ 放肆！ 哎呀呀， 姓子点会错呢？ 哎呀呀， 你真系话皇上错啦！状元姓陈名虎，老虎个虎。 吓，我仲以为系虎上个虎添。 唔通送错？ 且慢。犬儿，犬儿，陈父 啊， 系你 ？Congratulations， 新科状元老爷。 原来我太假，我仔先系状元啊！翻达啦， 高嘅二叔公，头先玩啊，唔好嬲啊！最多我哋烧蚊炮仗同烟花贺啊你，我老婆， 原来太假 chain 系嘛？ 嚟啊，快啲快啲，烧烟花，烧烟花嚟，开心啊你！ 炮仗。 请鼓掌，齐鼓掌，好声唱，今晚开心唱，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 我就为准备同各位好朋友讲声，听日再见，好唔 好？ 好，好，再见， 再见， 老师再见， 杨杨冇晒电， 下星期见。因为俾你抢尽我啊， 咪好咯， 大家都唔知道人情冷暖啊呢度。 你听日翻埋嚟咁开心啲， 哇，就会干咗咯。 睇多人一次，今日三点去边度？ 今日三至四点，原来睇得见。 记得边个？有边个？ 中心。有我同莎莎教大家做手语， 仲会教咩？ 派礼物 ，very good 啦！三点钟记得见啊！哎，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